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嘢 ，Happy Friday！ 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我系央仔。 分叉的感情诗， 请等我为你蔓延。仲有咧？ 我唔识唱。 分叉的感情诗， 系 故事发展， 又系呢一个梁咪咪。 哦，系 孤男寡女的故事。 逢星期五，冇错，巨献啊！ 系。京剧嗰句， 编者编者附注，编者附注，梁咪咪故事里边嘅主角啫吓。 系我知啊，你咁紧张做 咩？我即系惊大家唔知啊。我为你嘅故事铺路啊，即系讲讲清楚。 Okay, 有一日有一间 coffee shop， 阿梁咪咪好有型咁样坐咗喺里边，扮晒嘢，仲要戴顶画家帽，样衰衰啊，坐喺度。 即系点者即系点啊？佢扮有型，但系其实系样衰衰。我搞翻清楚先。 咁啊，坐喺个 coffee shop 度啊，即系下昼三点钟咁样，突然间呢个时候咧，有个小朋友即系推门入嚟，嗰啲七岁靓仔。叔叔啊，叔叔啊，你有冇约人啊？佢话冇啊。咁你有冇约人相睇？佢都话冇啊。然后个细路仔跑出嚟，阿姨啊，呢、這个阿叔咧唔系你相睇嘅对象，佢摆入嚟啦。分叉的感情先， 请等我为你蔓延。OK， 阿姨唔使惊啊。 系啊， 阿姨摆入嚟啦。 系啊，阿姨惊话里边嗰个唔 知系咪？原来呢一个就我一阵间会即刻同佢相睇讲咗，摆个靓仔入去，系啦，问一问先。 系啦，安全啦，我又系啦。 咁好啦，早晨，早晨，早晨啊！无论系咪相睇，呢个早上都系适合一齐收听我哋嘅《风骚爆人》礼拜五啦。 喂，你都讲故事嗰、那个技巧嘅话，真系越嚟越叻啊！ 有进步啊！ 抵赞。 而家呢一首就差晒十点十六分啊，廿九度嘅温差咧，湿度79%。天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听日亦都有骤雨，下个礼拜大致天晴酷热。嘅風騷範圍開始咗啦，馬老師記唔得嗰陣時咧，你喺馬路上邊咧，有位太太咧想問你嘢咧，先生先生咁，你咪走咗去嘅。咁、當時我哋仲有少少即係笑你啦咁樣。但其實咧喺呢個都市裏邊咧，騙子一樣嘢咧，即係我哋嗰個叫做誒偵測器咧，有時唔夠強啊。係咪去到咩嘅程度，你會覺得佢係騙子咧？ 你攞錢咯。 未必噶，即系我想讲咧， 咩啊咁？ 唔系啊，如果有时话帮我袋攞住袋嘢，其实真系唔好啊。 咩、哦、 啊？ 系啊， 袋咩嚟？ 系啊，拎住袋嘢或者话、啊欸、我摆唔落行李，你可唔可以帮摆你嘅行李过咗关俾、啊？即系类似啲都唔好啦咁、啊、样。咁啊，其实咧喺网上咧有个人咧系。第二道騙子即係遭遇到第二道騙子喎。 點？ 第二道騙子係咩意思？ 第二道騙子咧就係佢俾人騙咗啲錢啦嚇， 然後再叫佢再呃人哋係咪？ 佢咧佢有一日睇一啲嘅網上嘅平台啦，佢就話：你有冇曾經俾騙子喺網上呃過錢？ 嗯， 如果有。我哋帮你追翻佢，我哋一 间，你即刻留意啦。 嗰个太太你即刻留意， 佢都唔会俾人骗钱。 佢试过啦， 唔会。 我试过，我试过，我试过。 一定有。 我 佢骗好少钱啫， 系啊， 几百蚊咯，多嘅唔会嘅。 买电视机啊嘛， 系啊，我知。 佢咧 平板 系一个人肉录影机嚟，佢咩都记得嘅，任何嘢讲过佢就记得。 我怀疑佢唔系净系买电视嘅， 唔系有好多嘢我都系尽量想唔记得，但我真系冇办法唔记得。 我 有努力， 我同你相反，我都系我好尝试记住，但系记唔到， 你写低佢啊嘛， 睇下咩啦， 系啊，你写个手板度， 呢个太太 表妹，整个贴上去嗰度电视机咪， 咁咧嗰个就话我代我哋公司系专业，即系帮人去追翻啲骗子嘅钱， 嗯， 仲讲到咩咧？用咩方法咧？佢我哋会 hack 入去佢哋嗰啲骗子嘅电脑啊，等等啦，好啦，咁佢就。相信咗啦，俾咗个叫做好，即系叫做好入门嘅一啲嘅手续费啦，咁 100蚊啦，系啦，100蚊实俾，好多人都会俾。 系啦，咁嗱，跟住咧，佢就我哋追寻，跟住佢就俾咗嗰个骗子曾经联络佢嘅一啲资讯啦，我哋 hack 咗佢啦，诶，亦都知道佢骗咗你啲乜嘢咁样，但系而家你要俾一个再大啲嘅金额，即系嗰个已经讲紧千声， 系， 咁呢一个太太咧。俾完呢一個再大一筆嘅叫費用啦，即係操作費用咧，就拉黑咗啦。即係嗰個人就已經復聲冇咗啦。即係騙子再有騙子。 可唔可以容許問一問，究竟佢想叫阿騙子先生幫佢再攞翻幾多錢啊？ 佢又冇講喎。 香港定邊度嘅？ 內地嘅，內地嘅咁咯。咁原來騙子之外仲有騙子，咁所以大家對呢啲嘢咧就要再提高一層嘅警覺，小心啲啦。 感情騙子咧？ 我 应该点样应付啊？ 我就想问你啦，如果咧网上咧会唔会有时咧无端有人 send 个 message， 喂啊，可唔可以做个朋友？你有冇收过呢啲啊？ 有， 经常 系啊。 你 系 咪一句都唔应佢？ 梗系唔应啦， 立即 delete。 即刻 你应咗啊？ 跟住点啊？佢梗系应啦。 系啊，一定系啊。 系啊。 喂， 佢就系嗰个咯。喂，我见你张相好靓，可唔可以同我做个朋友啊？ 系啊， 好多噶 IG。 系啊， 系啊，每日都有噶。 系 系啊， 咁我觉得有时应一两句又好似，即系如果完全 无妨啦吓， 无好似冇嚟。 应嚟做乜咧？我想问你，应嚟做咩？ 多时间冇嘢做咯， 唔系咁嘅意思。 你又冇咁讲。 我系多时间嘅，不过唔系因为呢个原因， 系 因为有时真系试过有啲朋友咧讲咗 hello 之后话，我有听你做节目噶，乜类似咁啦，系啦，咁间唔中有啲， 咁又点咧？ 系啊。 咁我覺得如果人哋覺得會喜歡你嘅節目，咁咪都傾兩句咯。 係 啊， 有冇提我名啊？ 梗係冇啦。 絕口不提啊！係啊，佢一見到你， 千祈唔好講俾其他人。 一見到佢一提你個名字，我即刻 delete。去找我另外一个 这个不怕 这个不怕不要浪我 拉黑他 虽然我大把时间 拉黑他 拉黑他 我原来你处理态度都是完全一句都不认的 不认浪时间 是 因为费 事 我不懂他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他会听我的节目的话其实他不需要得到我的回应但是他都会继续听的 是 的就是这样 不需要因为他支持的一定支持 他要支持的他就会支持 如果我街撞到街会同大家招呼啦， 即系如果你真系已经有缘分到咁嘅话，我真系会倾嘅，系啦、 啊 啊啊啊。但系如果你话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嘅话，我就要防范于未然啊嘛， 冇错啦， 我费事啦，我费事我自己忍唔住嘅，同埋我觉得呢啲系会成瘾嘅。当你第一次你会觉得好爽啊，咁跟住你就会噶啦，跟住你就会唔知跌边一日嘅话，你要跌落万丈深渊啊，啱唔啱 啊？你心思思又揾翻倾偈， 有啲嘢唔好开始，系啊。 但喺街可以点样拉黑佢咧？吓？ 在街上拉黑他认亦话自己不是咯。 拿个黑布笠住 他。你是不是马小强啊 不 是。不 是。OK, OK, 是是是。 那好啦你继续不到下去啦嘛。 没错。那就得啦以后我明白啦即是都市上面呢。 你不用学我哋做嘢你咪做返你自己做嘅嘢。 嗱我想讲就是这样。因为呢就有一个即是网上即是那些叫 Facebook 啦。咁因为他呢就 send message 说哎 ,hello, 咁样。跟住咧就自己介紹自己嘅名啦，跟住自己係來自英國嘅，跟住咧就係不啦不啦不講咗自己嘅資料啦咁跟住講自己啊，我今年咧幾多歲？講咗三十幾歲嚇，就問啊，其實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啊？咁樣我冇睬佢之餘，我就話啊，其實你我唔識你，你做乜 message 我咧？我第一佢問我唔識你， 你咪玩開嗰啲什麼交友網站、啊？ 我就問佢做咩我想知點解無端端會有個咁嘅 message？ 我真係好奇啫。 你玩 開 呢啲咯？ 玩開啲交友網。 係啊，玩開交友網嘅話，咁佢就會 我問呢句就 是。 喺个交友网站， 你玩 开 交友网 啊？ 咁跟住就会有，系啊，因为有你啲资料会系出咗去噶嘛， 有 痛噶嘛啲资料系。 嗱，你试下开一个多一个 account。 嗱，佢而家惊啦。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玩啊。 我知你唔知 道，唔系佢就俾人哋呃咗四次。 我知 道，其实我唔知佢有冇玩。其实你套下套 下，死啲话我 知 啦，死啲话我有。 系啊， 你唔好话你嗱，你而家话冇冇 啊？ 你唔好俾我花揾到你有啊！我知道你有啊！ 我俾个手机嚟，你睇下有冇？ 我肯定你有。 佢玩嗰个唔系呢部手机啊！ 十部手机 啊！呢啲嘢我都有出卖。 有乜所谓啫？系咪啊？咩世代啦？你玩家有网站好正常啫。 我唔 会 赢，我真系唔会赢。 有咩唔正常啫？ 好 系啊！你有其他嘢就话唔正常啫。 我有朋友真系通过交友网站识到对方结婚嘅。 系，我都系 真系有噶， 我都系。 系啊， 仲好好添，好恩爱添， 系啊系啊，同埋嗰啲条件，即系对方真系都唔错。 唔系真心嘅，真心嘅，即系等于你以前你揾朋友介绍一样啫嘛，你都系三唔识七。 咩咩 case 都有嘅，我识得有啲朋友咧系玩嗰啲摇摇都识咗，都结咗婚添。 你啊？ 唔系我啊，有个朋友，你有冇听我讲啊？ 我有， 亦都有啲 你唔好猛震， 佢惊啊嘛。 跟住你要猛震，你睇佢飙晒汗， 佢惊啊嘛，你睇佢。佢頭先佢講嘢嘅時候，佢冇撥線噶，佢而家開始撥線啦，係咪先？呢啲 係 佢嘅 body language， 唔係佢 body language 嚟㗎。 我知啊， 係啊，佢不安佢就會咁噶啦。 透咗梁咪咪， 其實真係冇所謂㗎，梁咪咪。 佢 講嘅玩咯，交友網站。 其實邊一個網穩陣啲嘅？你介紹俾我。 因為佢一路都冇出過事啊，你以為啫？ 嗰個網叫熱網。 晨十点廿九分，我哋有中央 Preston 嘅呢一首 Another Sad Love Song。Happy Friday 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即系因为丰富到不得了，一十一点钟之后会有校长嚟啦，同埋今日咧亦都有点唱时间，最后半小时，同埋都有车路的士潮潮啊！十点半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听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推出组合拳，支持经济和楼市，带动港股以及内地股市连升多日，恒生指数重上20000点的关口，一度升超过600点，最新是报20295点，升371点。內房股和消費股持續做好，有報道指內地將發行10000億元人民幣特別國債以刺激消費，不過內銀股向下。至於上證指數就企穩3000点以上。海洋公園公司主席龐建儀說，中央贈港兩隻大紅包安安和可可抵港順利。他又說場館的第一階段翻新工程已經完成，未來幾星期會趕工進行第二階段工程，增加雪石和噴雪機，讓安安和可可在冬天那陣玩雪住得更加開心。龐建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目前兩個大熊貓場館有4個區域，盈盈誕下的一對龍鳳胎可以和父母一起居住到2至3歲。海洋公園正是研究興建大熊貓新場館的方案。他指出，園方獲馬會資助的1億2000多萬元是翻新現有場館，至於興建新場館就價值不菲，希望獲得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亦都期望有商界支持。海洋公園暫時不會調整票價。他又提到，大熊貓日後可擔當香港旅遊大使，相關產品亦都可以加入本港特色。美國國務院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將會在紐約時間星期五下午1:30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會面，今次將會是雙方七月在老窩萬丈會晤之後再次會面。王毅當時指出，美方對華壓制打壓並沒有收手，甚至變本加厲，中美關係面臨的風險仍在積聚，需要不斷校準方向，管控風險，妥善處理分歧，排除干擾，推進合作。而布林肯就說，美方期待同中方保持經常性溝通，願意管控好雙方的分歧，避免誤解誤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40点，升415点，总成交金额145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1点，升3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2，升5.2；美团163.1，升10.9。盈富基金21.06，升4毫；

放松快活人继续咁啊，欢迎咧阿陈校长呀嚟咗我哋直播室附近嘅啦，咁有阵间就会出现喺我哋。你又知唔知？嗱，对于校长，对于老师咧，我哋重申一定要咧尊敬啦吓，尊师重道啦。咁不过今日呢篇文章就有一个日本嘅一班学生咧，即系所选出嚟嘅网上啲学生选，叫做佢哋最唔喜欢的老师的行为。其实有啲咧，我哋好相信咧，唔系净系日本啊，即系任何地方嘅学生咧都遇过嘅，包括啲咩咧？首先讲下你哋有冇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咧，有冇啲印象中有啲老师咧，你唔系好中意佢咁样做噶，即系有冇啲行为嗱？其中 冇啊， 其中就 系 咁样嘅。 敬我老师， 唔系我讲真噶，因为以前嗰啲老师，我好好噶，个个都对我好好。 嗱、有啲咧，嗱第一个咧就咁讲啦，佢话好细声讲嘢，但系讲得好快。聽唔切啊，所以咧嗰啲學生會覺得哇， 我咁都係叫做唔中意啊。 嗯，係啦、哦，即係類似咁樣、哦，即係你會覺得 少到呢啲咁嘅嘢。 係， 即係講嘢大聲啲啦，咁樣即係講嘢咁細聲啊，咁我都可以唔中意。 你而家咩態度？ 我唔會講嘢好細聲，所以你一定會好中意。 其實咧，我想幫老師講一句，老師日日。对住咁多人讲嘢咧，其实都几攰。 唔系，我又觉得咁样。如果真系我哋同学老师讲嘢好细声、好快咧，我会话俾佢听咯。我听唔到啊。原来老师嗰日喉咙痛嘅，咁冇办法咯。 同、埋 有啲老师咧，即系嗱，我即系咁讲啦。以前有一个教国文，有位老师咧，因为年纪比较大啊，佢讲嘢系真系。是用氣聲講出嚟，即係會聽後邊啦。我唔知道，可能你坐慣後邊啦、就會聽得比較辛苦咯。我哋啲坐前邊、即係實會聽得到㗎，即係咁咯，係啊。 但你又冇意性記住喎。 我夠日間又記住啦，同學。另外一樣嘢咧，佢話有啲老師咧唔係幾好咯，打冷鐘咧，本來應該係小息咧，但好多時咧佢哋咧好似咧唔想落堂咁，繼續講繼續講繼續講。 冇所謂啦， 唔係，但可能對於嗰啲學生仔嚟講，小息就 想休息，係 啊，休息嘅時間 係 啦。但有啲老師咧唔知好長氣嘅，打咗冷鐘咧都仲係繼續講嘅咁。 佢唔係日日係咁係嘛？ 我唔知道哦，即係呢個純粹係啲學生一個感覺，即係唔中意一啲嘅行為啫。 住佢嘅小息時間， 係啊，係啊，總之一小息就一定要立即落去小息。 停 s 係啊， 因為小息咧有啲一樣嘢咧，好多人會即刻做嘅係咩？知唔知 去廁所咯。 唔係去買嘢食，係啊！有啲同學咧係唔知點解佢成日都咧一冷鐘咧就要衝來，因為咧如果你遲落去咧，嗰條龍咧好長，你要排好耐，排到嚟咧差唔多又已經得翻好少時間。 係喎，其實呢樣嘢學校有冇諗過咧？嗬， 係㗎。 如果有40個同學排第40個，咁咪好慘咯。 係啊， 排到你得翻幾分鐘㗎咋？ 唔係，亦都係導致一樣嘢喎。嘿，我聽日我又早啲跑落去。咁唔係一啲惡性循環嘅、 啊， 我唔想排第38嘛，咪、跑落去咯。 咁會唔會令到啲學生跑得好快 抄 又或者食嘢好快， 即刻抄個 spot 嗱，就首先第一個排第一嗰個一定係跑得好快，排第尾嗰個就食嘢好快。你係注定係排第尾嗰、那個，係咪？因為 我再集住反彈， 再反彈，因為就係剩翻 三年。 係 啊， 分析 其實對同學都唔好啊， 唔好啦， 係啦， 但 係 呢樣冇辦法嘅喎，因為你咁多人跑落去 tech shop， 實係有人實要跑。 所以咪就係話呢樣嘢要改咯。係 啊，嗱，舉例我。摆五个汉堡包喺度，即系我卖几样嘢啫。边五诶汉堡包5蚊一个，系啦，你摆低5蚊，俾个包你摆低5蚊。 哦，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啦。 即系快啲疏导嗰啲人， 因为 系啦，小食啫嘛。 啊，其他嘢又唔见你咁认真，即系你小食部卖嘢快啲，你真系就谂到个办法，好好啊。 喂，我排第38噶，我都系要为39同埋四。 你系快唔快噶？你系快唔快噶？ 一定唔快， 即系成日 跑 跑落。嗰陣時候，因為你 快噶，呢啲我真係快， 我都估你係， 即 係 講食嘢就快，係 啊，不如話你一個關咧，我好快。 我都 快你香港咧，我會即係有窿路跑嗰啲火車咧，一開門我就飛啦。 你又唔中意浪費嗰啲時間喺嗰啲位度 啊 嘛？ 我唔中意嘅，好嘥時間。 我就唔係嗰只嘅，我排嗰條隊咧，係嗰條隊就係嗰條隊噶啦。我好少會打尖嘅，因為我 唔 知 打尖我都唔會。 啊，唔會打尖，對唔住，唔會話係就見到隔離，誒， 即 係鼠 嚟 鼠過去，係啦， 咳噶， 我唔咳噶。 嗱，譬如一過關，哇，我排第8，咦，見到一個人行埋去嗰度咯喎，我就意識到佢一定係去集，我已經第一時間飛過去。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係會覺得。 就是、可能是上天咧要锻炼我呢样嘢嘅。点解咧？好啦，咁我就学下你哋啦。如果系嘅话，你见到嘅就系、是、前面嗰个人嘅话，可能系隔篱嗰条队，佢已经咧入咗闸啦。咁我就啲冇人、啊，咁你系咪应该就过去啊？系咪？好啦，咁我就真系我顺利摄咗过去嘅时候嘅话，突然间嗰个机停咗。 仲衰， 你系咪得罪人啊？ 哇，后边嗰度 仲要样衰啊， 仲衰， 玉明星啊嗱，懒巴闭，我认得你啊，李丽珍， 我好肉酸，同埋好唔开心嗰次，即系我想揾一次。去叫做咩啊？呢个咩啊？ 过关，或者排队啦。 shortcut 其实我想揾一次系咁样啫。哇，真系好唔好彩，就咁啱嘅就系佢就无端端熄咗个机，熄咗咁样啦。我又要做，唔会嘅。 但 系 呢个 唔得噶，我冇呢个运。 唔知系 Murphy's Law 咧，唔知咧，总系觉得自己排嗰条队咧扮过人嘅，所以有时咧，但系 cut 咧有时 你一定系啦，你揸车都 cut 嚟 cut 去啦， 冇我戒咗，系咪先？完全戒。 你嗱，你唔好俾我捉到。 唔系，佢戒咗，但系佢 boot 人咯。他用第二啲嘢嚟去解佢嗰啲人咧。 以前撥兩下，而家撥四下， 絕對冇 撥撥撥， 絕對冇。哇！你嗰 陣時坐過佢架車啦， 坐過啦，好驚啊！ 嗰陣時 我得罪佢， 嗰陣時我年少氣盛，係咪？我而家 年少氣盛早兩個月 咗，我放下咗啦，放下咗。 OK OK。 另外一個咧，佢係一啲叫人形教科書錄音機，即係差唔多係照稿讀咁樣，即係照住嗰啲課文讀，冇咩即係進一步嘅解釋啊等等咁樣咯，咁樣。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上堂嘅时候咧，为咗出嗰啲上堂讲嘅嘢，考试完全冇出到咁样。 喂，呢啲好难嘅嗬、啊，唔通你老师第一堂讲嘅嘢， 你啲老师有时会唔会咁噶？即系好啦，嗱，大家留意我今日要讲嗰啲部分咯噃吓，即系类似咁样。 唔会啊， 我以前啲老师冇、 啊， 有啲老师会咯。咁 咁佢系教你， 我哋会问老师有咩 tips 嘅。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其实老师系教你点样考试， 咪咯， 佢唔系教，唔系传授你知识咯，系嘛、 啊？ 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听嗰阵，我教嘅嘢，我话俾你听嘅 就 系嗱，呢就考噶啦。我谂唔系咁啩， 系啊， 即系你翻学你都唔系 expect 系咁 啊。 有一次有个老师之前我哋考一次 mock 先，可能我哋太差嘅成绩 系， 唔系 mock 系 有考嘅，唔系有 mock 先以前系 有 考嘅， 有啊， 佢都等你知道大约嗰个流程系点样，等你去到唔好拿手唔成势， 真 系 有用嘅，有系冇错冇错，冇咁惊噶吓。好啦，最后一个咧就 系 话咧心情反风无常啊，嗰日佢教书嘅状态咧吓系好睇佢嗰日心情开唔开心嘅咁咯。唔知咧，即系人系会有情绪嘅，但系如果情绪都带埋落去，咁可能啲学生会觉得，哇，今日佢好恶，佢今日系咪心情唔好啊？即系诸如此类咁咯。但系老师系有啲恶啲嘅，你觉唔觉？ 系啊， 有啲 其实， 但 系恶 系佢 always 恶噶。 系啊， 今日恶，听日就点啊？唔好意思啊，琴日我有啲唔 系 舒服啊，咁唔会噶嘛。 系啊， 系 啊， 即系佢都系，佢系咁样就系咁样。 但系搞笑仁慈嘅老师，我觉得系受欢迎啲。 系，冇错。 系啊，真。 我未必噶， 系啊， 我又好中意有一啲嘅就系 严师出高徒， 唔系恶， 但 系 好矮啫， 系严，真系唔系恶，系严，即系等于有一次有人去访问阿梅雪诗啫嘛，佢哋问佢就 系 话 佢啲师傅 仙姐究竟你叫点样去形容阿仙姐咧？系咪觉得阿仙姐嗰时系好恶？佢话好嘅老师同埋好嘅前辈，佢唔系恶，佢只系严， 佢净系。你都驚噶啦！ 真 係 會，唔 係 咁樣係好噶。佢係好的，當然亦都要睇下受嗰個人佢受唔受得。有人係唔受得嘅，但係我係會中意啲人嚴嘅。如果有時你同我就係嘻嘻哈哈喺度玩咧，啊睇下你教咩科目。講真，如果有時有啲 教古文， 古文啦，我以前有一個中文老師，佢就係咁咯。但係你又要明白一樣嘢嘅就係，你又要我服。你先至嚴喎， 呢個真係好難。 係啦，首先我要服你，因為我覺得嘅就係佢唔係中服個服啊嚇，即係我話我 佩 服你，佢博學多才嘅，你問佢乜嘢佢都識嘅。 哇！呢啲 同埋你見到佢嘅就佢係一個正人君子，係 啊， 所以佢就係佢一企出嚟嘅話，腰板挺直，佢講嘅嘢嘅話，你覺得嘅就係哇，我好想第時成為呢個咁樣嘅人。 簽唔簽我啊佢？ 咁跟住佢就係、是，係咪差唔多要去過嚟？ 唔緊要，你繼續講。 係啦，咁跟住佢就係、是所以我覺得應該係要咁樣咯。所以我中意嚴嘅老師嘅，係啊。如果你有時嗰啲成日都要嚟嗰度同你嘻嘻哈哈咁嗰啲咧，我又唔係太過喜歡嘅、 okay. 你會覺得係嘅，有啲嘅就好似同你啲朋友咁噶嘛。 系啊， 系嘛， 系 咯，就好似 friend 咁样噶嘛，都得。但系我如果你俾我拣嘅话，我会中意前者。 好， 一 月系咁。 所以你唔系咯，因为你马老师， 叫马夫老师，马马夫夫。好啦，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啊！十一点后有你又知唔知？有我哋今日校长一齐玩游戏嘅。 传承盛世，盛世传承， 好 正！盛世启航，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成就展览系列，由今日开始至2025年2月5日，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及香港科学馆展出，展示国家在过去75年间砥砺奋进的全面发展进程。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世，盛世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最大的无奈。每一个人好少一世都是顺心顺水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无奈，幸福的总是相似，不幸的总是各有不幸。人同人之间其实一定有一定的隔膜，永远没办法达到感同身受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无奈，无论怎样都是没办法解决。你的悲痛和人倾诉的时候或者会换来几句的关心，不过都是很表面的东西，人是永远不会明白对方的伤痛的。不过讲到人生之中最大的无奈是什么？这个莫过于生与死的无奈。人生的生与死是生命中最终极的主题，人喊着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在哭声之中离开这个世界。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当一个 BB 出世的时候，他喊着，周围的人都是笑着；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周围都是哭声，笑的只有这个离开的人。不过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带遗憾这样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在彻底的哭泣之中，有阵时都是比较悲惨和无奈。永远死亡都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东西，如果说哪个对他毫无恐惧，可能都是没有无奈可言。平凡世界中的人，你和我都是凡人，没有哪个可以勇敢面对，直接地对着死亡。车站、医院是容纳世界上最多百态的地方。车站和医院意味着离别和相见，不过车站的离别和相见只是距离一些的空间，而医院的离别是人世间生命和死亡之间。人一辈子最激烈的感情、最深沉的无奈都发生在刚才这两个地方。世界上爱恨情仇无数，不过当出现在生死之前，所有爱恨都是小事一桩。面对一个永远留在回忆的人，再激烈的情感都好像是抛向心胸的一些残骸，永远漂流于真空，没有目的地，去不到目的地。你或者可以挽回一个离开你的人，但永远没办法挽回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这种无奈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是不会明白的。人之所以经常为一个人的离开而无法释怀，很多时是因为悔疚悔恨，为什么当时没有珍惜大家相处的时间。人就是这样，拥有什么的时候永远不会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死亡是唯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挽回的事情，离开的人怎么都不会再回来，曾经鲜活的生命如花般凋谢，除了眼睁睁看着，别无他法。人世间最大的无奈莫过于此。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 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啦，嚟到呢个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发文啦，十一点答二，咁当然都讲下呢个电话号码，因为十二点每日点出时间， 18723881872388， 快啲打嚟啦！你阿妈接紧你嘅电话，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佛教善德英文中学陈世荣 Winnie 校长， 陈校长早晨 ，Winnie 校长你好。 早晨啊 ，Michael， 又系 Danny， 早晨。 Good morning，Winnie，Danny， 我有 Winnie。 阿陈校长啊，你叫佢 Danny 咧，我惊佢唔惯应嘅。佢 叫小强。 你点解叫做 Danny 嘅？ 系啊系啊。 你系咩？ 系啊，我净系谂起陈百强噶咋，跟住嚟太强啊个气场，你知唔知？ 你唔好咁啦，人哋有陈百强，虽然你都有个强， 系、啊， 但系你系陈小强。 我阿 Winnie 校长不知对我几好啊。 系、哎、我啫，我啫，系啦。我想问一问嘅就系、是，其实 Winnie 校长系咪第一次上电台做节目啊？ 之前咧就上过其他电台啦，介绍过自己学校咁、哦、样嘅， 咁都好啲，系、嗯、啊。因为今日嚟嘅时候，你好似话你有啲紧张， 会啊，因为我惊啲冷知识我唔识啊。 我唔怕， 只手冻冰冰噶， 系啊， 你同我都握手啊嘛，冻到我手啊。 但系小强俾咗好多温暖我啦，已经 冇错冇错， 握咗我嘅手，都系俾咗暖水我，非常之好。 阿 Winnie 校长今日有冇啲学生啊、老师啊、屋企人听紧啊？而家 屋企人有听紧， 屋企人听紧嘅，专登话俾佢听，今日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系嘛？ 冇错冇错， 使唔使同佢哋打个招呼啊？你 Hello， 阿妈阿妈，我系你阿妈。 唔系啊，小朋友要翻学噶。 系啊，冇错。其实咧，每一次都好多谢晒啲校长咧，就系、是、呢个时候系偷走上嚟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因为基本上佢哋系咩翻紧 学 噶， 系啊，是啊 但系佢哋翻去又好开心噶喎。 系啊， 系啊，开心咁样翻学。 冇错，系啊，系啦、啊啊，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嚟我哋电台，开开心心咁样翻翻学校。 有冇分数唔重要？分数唔重要，你成日都同学生讲嘛，分数唔重要吓。咁所以今日你攞个分数都系唔重要嘅，不过希望你攞啲高分啲啦。好啦，咁啊马上咧呢落嚟嘅半小时咧就我哋问问题啦。但 Winnie 校长今日带咗边类型嘅问题考我哋三个啊？ 哇，今日咧我有好多类型嘅问题，有一啲咧就关于因为我哋系佛教学校嘛，有一个佛教嘅问题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其他类型嘅，可能系一啲。普通的冷知識啦，譬如生物的都、 okay， 有嘅， 知道， 一間你就知道啦。 頭先我哋佢做咗嚟啦，跟住咧校長咧喺嗰邊仲做緊功課啊。 哇！ 係啊，我話佢，我話唔係琴日做嚟嘅咩？ 咁條題目使唔使成？ 我哋呢啲係温書， 係啦，佢仲日日就喺度温緊書。你真係應該要學下人哋啲態度啦。 我知，我以後會 記。我哋即刻嚟啦，校長，嚟啦！ 你又知唔知学生发问？第一个发问就系我小张张啦。嗱，英国人有一个说话，佢话 away with the fairies， 中文嘅译法就系、是、跟啲神仙走咗。away with the fairies， OK 吓，字面就系跟神仙走咗。四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解释呢？第一，佢发紧白日梦啊，心不在焉。第二，话人享乐主义不是生产，神仙唔使做嘢噶嘛，啊，即系玩下竖琴唱下歌嘅啫嘛。第三，话人哋，咦，佢而家过紧啲无忧无虑嘅生活啊，佢又好啦，而家 away with the fairies 啦。第四，唔系几吉利啦，就好似我中文所讲嘅仙游，即系话过咗身，即系上咗天堂啦。away with the fairies，四个答案，第一。发白日梦，第二话人享乐主义，第三话人无忧无虑啦，而家第四过咗身啦 ，away with the fairies， 跟神仙走咗。 Winnie 校长咧，佢系读英文嘅， 系啦， 系啦， 我冇听过呢个嘅， 啊哈， 但我感觉佢系应该系无忧无虑嘅， 我都觉得系， 因为其实同享乐同无忧无虑都有类似嘅。 意思。 冇錯，即係我一係咧，我就諗住係享樂主義咯。白日夢有冇可能咧 ？Away with the fairies。 嘅心不在焉啊！我哋叫仿神。 嗯， 有個神字， 唔似，即係白日夢，唔應該係㗎， 係啦，應該有一啲正面少少嘅開心啊， 啊， 享樂啊嗰種 feel 嘅， 啊，因為其實我一嚟嘅時候，我真係諗住我就揀享樂主義， 同埋冇理由第一條就問先由咁大家利是嘅， 好難講㗎，好難講， 係啊， 我哋唔介，我哋唔介呢啲嘢， 我哋 百無禁忌啊，我哋完全百無禁忌 啊，係啊，大吉利是，好，你點樣？你拣边个？ 马老师， 阿校长拣无忧。 Winnie 系啦，系 无忧无虑，我要 无忧无虑。 好，我跟校长， 即系两个三。 校长马首是瞻。 我想拣呢个无忧无虑个，咁我拣即系 Away with the Fairies。 好啦，我拣过身啦。 咁我拣白日梦啊。 好。 系啊，日本来我想拣学诶，想 拣你未？ 过身。 日梦 Away with the Fairies，OK， 享乐主义，我拣享乐主义啊。即是 B 啦 ，C 啦 ，D 啦，都有人揀嘅。 唔該，我要堅持。 係，我知啊，我哋俾你啊，就係、是、係啊，好你正確答案。 笑得咁衰啊！你 我真係唔知講咩好。 俾我撞中咯，一係 李麗蕊 撞中 撞咧，係有分第一個感覺同第二個感覺。 係白日夢啊嘛，應該係 答案係白日夢。 係啊，白日夢咯。 佢本嚟第一個撞係。 係啊。 我本嚟仲想話，你又撞中。是发白日梦心不在焉。 如夜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洋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似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痛苦悲哀， 遥望听的就是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1872388打电话登记，十二点半可以点唱1872388。张仔发问， 好啦，嗱嚟啦，首先咧要问一问大家一样嘢噶，就系、是、咧有冇听过咧有一种叫做耳虫效应啊？ 冇 耳虫效应。OK， 而家就系问你咩叫做耳虫效应咧？ 系咪耳仔嘅耳虫？ 耳仔嘅耳虫系一条虫嘅虫，就系、是、耳虫效应啦。好 A， 原来咧听到好听嘅音乐系会令到你开心嘅。B 就系音乐喺心目之中或者喺个脑里面嘅话，不停咁样萦绕响起。譬如你听一首歌之后啊，唔知点解嘅就系咧，哇，成晚都喺度谂起首歌。 洗脑。 C。原来听小强唱歌，即系啲好难听嘅歌曲咧。 嗱，校长，我专你偏心啊， 专登作呢题嚟欺凌 李丽蕊。校长，你亲自讲，你话偏心佢 乜嘢？举例 你都要闹， 唔好 take it seriously， 系会令到你个人猛憎嘅。我教你唱歌嘅时候，你估我好好过啲日子？原来听到啲唔好听或者系比较好嘈或者好难听嘅歌嘅话咧，个人会猛嘅，即系会影响你嘅心情噶。而 D 啊，只不过系一种耳鸣嘅一种嚟嘅，就系、是、耳虫效应啦。 何老师， 系啦，嗱。 即刻 校长想唔想听我唱歌啊？ 即刻拣呢题， 我拣 B， 你拣 B， 我拣 C， 你拣 B 系 又 B 又 C， 喺心中不停咁样去萦绕呢种就系耳虫效应。好， 英文系乜嘢？耳虫效应 唔知我就识中文咋 ？Earworm， 咁不如你退出啦。 Earworm effect， 嚟啦，退出啦，退出。 喂，阿耳虫，你而家你拣咩啊？ 我 揀 C， 校長揀 B。 我未必針對你噶，可能我睇咗我就嚇，原來有咁樣嘅情況。 你指住校長偏心，你就咁樣針對我，得唔緊要，我原諒你，我都揀 C。 且 兩 個 C 一個錯， 耳蟲效應喎。 你信自己唔緊要， 好我嘛， 有冇啱？有冇啱先？ 有人啱 C。 正確嘅答案嘅係 Winnie 校長啱。 哇！ 系 啦， 音乐咧，原来喺你嘅脑中嗰度萦绕咧，呢一种叫做耳虫效应啊。咁咧好多时候系好辛苦噶，尤其是我哋唱歌嗰啲咧，可能你录一只歌嘅时候，你录好多次啊嘛，成晚啦，甚至乎第二日咧，你都会仍然喺你个脑里面咧会响起嘅。但系原来有办法噶噃， 点样啊？ 如果你研究会显示啊吓。咬香口教是会有助于减少耳虫入脑的、嗯、即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你不妨可以咬香口教。其实我最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因为原来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耳虫效应呢，就是你的嘴巴是唱歌的工具来的，而你咀嚼的时候的话就会干扰你的大脑连接埋音乐的能力。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行路的时候的话选择和音乐的节奏稍快或者是稍慢的步调，用跳舞等等各种的肢体运动来打断你的歌曲的记忆，这样它就会令到你的耳虫效应不会再在你的耳朵或者你的脑袋不断地萦绕几日甚至乎是一个礼拜的。 哇， 是不是挺好啊？ Okay， 好， 可以咬香口胶， 好 的，就是行路。好， 明白。 送一句歌给校长先。 你唱歌，你唱歌给啊，哎呀，有耳虫效应。 捉虫效应。 三 二一，分叉的感情先。 一句啊，一句入唔到嚟。 我希望一阵唔会有二重效应，唔会不停 repeat。 仲要系难听，呢 度我令到想打。 好，唔系小强， 校长有一番， 到 你， 到你啦。 呢个咩二重效应啊？激气啊！好，跟住落嚟咧，问一条关于运动嘅。 好， 系啊，有啲足球评述员咧会响讲一场比赛，你会话啊呢一球医院波， 嗯， 乜嘢系医院波咧？有冇听过啊？ 冇 啊，我就听 校长有冇听过？ 都冇， 又唔识足球添， 系咯。 英文咧就系 hospital pass， 真系噶？ 系啊， 咁佢系来自英文先噶嘛？ 其实冇所谓嘅，英文先，英文 先。 你咪問咯，好，你哋平時又唔留意下身邊嘅事物， 冇睇， 淨 係 掛住啲無無謂謂嘅嘢。 你而家有冇瞓啊？我想問。咁咪咯，你咁大聲，你自己零雞蛋，考試唔合格，哇！你啊，俾心機，自己唔合格，咪咯，你憑咩啊？ 校长啊，你 话自己唔合格喺度多多事实。 校长唔舍得话我啊，校长话我佢心痛。 你知唔知道点解佢唔想话你啊？佢话你嘥气。 系啊，烂泥扶唔住个边啊！快啲啊！ 好，医院波有四个效，有四个解释。 系 啊，有一个系真嘅。好，呢个波咧就系交得咧到喉唔到肺。B 就系咧个波烂咗啊！ 要劈咗佢啦，即系 冇啊？ 点会踢烂？ 点会踢烂个波？咪 咯，呢个答案做得好差。 几时啊？你讲啊？ 你唔好话佢踢咗第二个球场， 1982年边度我唔讲啦。OK， 第三个咧就系其实形容个球员受伤要去翻去医院，因为好严重。第四个答案咧就系话，哇，佢兜脚踢咗去大西洋，即系踢咗去老远啊咁样 第一个系咩？我 sorry。 四个答案，个波交得咧到含到肺。 咩叫到含到肺？即系 譬如我想交俾阿 Michael， 踢歪咗啊， 歪咗系啦，系啦。 A， 诶，第二咧就系踢烂咗个波，砰咁就烂咗。第三咧就系，个球员受咗伤要去医院。第四咧就 系 兜脚嘣。 我估 A 飞咗大 校长啊，有冇真系踢烂个波噶？你信？ 我觉得唔会踢到烂， 我冇见过踢过烂一个波。 B 我已经系 delete 咗啦， 系 啊，完 全 系你嗰啲知识唔该你丰富啲啦。 如果唔系呢一个咁点？ 咁咪啱？ 我话咩咧？你唔系呢个咁点？ 你碌出去直播室，你好似个波咁要碌出去直播室， 真系侮辱我字喎！ 我拣 A， 校长 我都拣 A 啊，我都觉得冇可能系受伤咁容易嘅。 踢烂个波。 幼稚啊！我对你同好好啊，我对你同好好，我明知系错，但系我都 B 啊嘛，佢嗰个系 B 啊嘛，系咪？即系而家有 A 有 B， 如果唔啱，你要保留，唔好答，唔好填。 我知， 两个 A 一个 B， 有冇人有冇人中？ 梗系有人中啦， 有啦，系 A 啦。你改唔改啊？ 我唔改啊。 你校长，你有冇信心啊？对你自己， 一定要有信心先得嘅，虽然错。 校长是啱的， 这 个波呢，譬如说我交给 Michael， 怎知道交歪了，交得很差，这叫医院波。 明啊，你这就是医院答案啊。 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 你看我所以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回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80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长世界瞬息变天气，有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自由却不算极多，却有你一再安歌，半生舞台路，在台下提示我，没有拣错，向得你不弃，我可以跌倒又再起，台上唱若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世界瞬息变天气，曾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曾世界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是李丽瑶 Sarah， 她叫阮仲有 Brian， 还有她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大校董会一致通过任命卢旭明为中大下任校长，任期五年，由明年一月八号起生效，并且感谢即将卸任的校长段崇智过去七年来的服务和领导。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非常高兴卢旭明担任新校长，对方学术成就斐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相信在卢旭明的领导之下，中大无论在学术、科研和创新创业方面定必有长足发展。卢旭明表示，深感荣幸将出任中大第九任校长，期望在历任校长奠定的基础上承先启后，进一步提升大学在研究创新方面的实力，让中大的学术成果在国际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仪表示，中央赠港两只大熊猫安安和可可抵港顺利。他又说，场馆的第一阶段翻新工程已经完成，未来几个礼拜会赶工做第二阶段工程，增加雪石和喷雪机，让安安和可可在冬天那阵玩雪住得更加开心。庞建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两个大熊猫场馆有四个区域，盈盈诞下的一对龙凤胎可以和父母一起居住去到两至三岁。海洋公园正是研究兴建大熊猫新场馆的方案。他指出，园方获马会资助的1亿2000多万元是翻新现有场馆，至于兴建新场馆就价值不菲，希望获得政府或者其他机构资助，亦都期望有商界支持。海洋公园暂时不会调整票价。他又提到，大熊猫日后可以担当香港旅游大使，相关产品亦都可以加入香港特色。日本自民党今日投票选举新任总裁。共同社报道，九个候选人当中，估计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上高市早苗、前环境上小泉进次郎将形成三方争胜局面。到时好有可能出现首轮投票冇人获得过半数支持，前两位进入最终投票。报道又说，石破茂昨日在东京都内和麻生派会长、副总裁麻生太郎会谈。石破茂又和支持小泉的前首相菅义伟在国会里面会晤。石破茂以及小泉进次郎两人又分别在自民党总部拜访原二阶派会长、前干事长二阶俊博。其他候选人包括前经济安保相小林英姿、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外相上川洋子、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数字上河野太郎和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63点，升737点，总成交金额219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4点，升5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78，升2.46。腾讯控股442.8，升12.8。美团167.9，升15.7。盈富基金21.36，升7毫。阿里巴巴104.3，升6.55。港交所298蚊，升20蚊。中国平安47.65，升2.1。中国海洋石油18.16，跌2.4。友邦保险68.1，升4.5。小米集团22.3，升8毫。

答成点啦，话俾同学吓准备啊。咁第一题咧就系因为。我啱啱咧就琴日去咗一個佛庵嗰度咧，帶啲同學仔去食咗一個叫過堂飯。 過堂飯， 過堂飯咧就喺佛教入邊嘅一種嘅即係其實係僧侶入去一個齋堂食飯，咁、要跟一啲儀式去用飯嘅。咁、又唔可以講嘢嘅，我哋叫做止語進食，所以你一定要俾手勢去表達你嘅意思。咁、我而家就想問一下一啲嘅手勢啦。嗱、咁咧，如果將一對筷子直插喺碗嘅中間。是代表乜嘢呢？咁我俾几 个咧？食饭前定系食饭后？ 食饭嘅中间你系唔能够讲嘢嘅，所有嘢嗱，我唔可以俾咁多 tips 你噶 ，Michael。 OK OK。 食饭前、食饭中定食饭后咧？因为你系唔可以唔 可 以讲 嘢，所以你如果要示意嘅时候咧，就有一种咁样嘅做法。 知道。 嗱，其实喺食成个饭咧，譬如你摆饭、摆碗啊、食饭啊。添饭啊，食完饭啊，都有一连串嘅动作嘅。 哎呀，真唔知 咁，所以咧，究竟系代表咩 咧？意思咧， 插两、一对筷子喺碗嘅中间。 哦， 咁俾几个选择，你哋话好唔好？ 嗯 ，A 咧就系食完饭啦。B 咧就系、表示食物嘅浓度嘅。C 咧就系表示食嘅饭嘅饭量嘅。 嗯。 D 咧就系拜佛嘅意思嘅。 但如果食完就插唔到噶啦，冇晒饭噶啦。 佢唔系插，佢系揸住，对筷子系咁揸住喺碗嘅中间，唔系插喺饭度嘅。 就咁揸住筷子咁摆喺中间， 摆碗嘅中间， 摆碗嘅中间食完。 A 食完， 即系代表食完啦， 系啦， 两个都系代表食完，即系好似我哋嗰啲摆个交叉喺度饮茶嘅时候， 又或者佢就系你个叉系啊，你如果系嘅话，你摆埋一齐，咁就为之食完啦。 食完 咁 不停咁揸住个筷子喺个中间啦，你就觉得好。 校长笑你啊！ 校长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 A 食完饭啦 ，B 就表示食物嘅浓度 ，C 就系食饭嘅量，同埋 D 就系。拜佛即敬佛的意思。 拜佛啦， 我覺得一是 A 一是 D 咯， 系 啊， 咩咁濃？ 系咩个濃？ 濃度即系话我，譬如我要結啲定系稀啲咁咯。 吓， 唔會啦，應該唔會。你去得人哋嗰度食嘢，你仲要去話人哋啲嘢，咁我覺得唔冇禮貌。 冇禮貌， 我俾你改過呢個答案啦。 你憑咩啊 ？Hospital answers， 即係冇人揀飯量啦，係咪啊？ 唔會咯，飯量 都唔會。 好啦，係咪揀定啦？ 小哥未揀，你揀咩？哦，拜佛 系啦，佢拣拜佛， 两个 A 一个 D 食完啦，咁样 有冇啱？ 有冇啱先？ 冇 冇，剩低边两个答？剩低边？ 系两个答，浓度同埋饭量， 饭量咯，饭量咯， 浓度 两个饭量，一个浓度， 咁一定有人啱啊！咁样 一定有人啱咯，保重。 答案系。小强啱嘅， 系 浓 度。 浓度咧，其实我嗱咁啊，考你啦，究竟系浓定系稀咧？ 不过同埋，对唔住， 定系稀咧？ 校 长， 我想问咧，其实系讲紧个饭嘅浓度， 结定系稀？ 我因为嗰啲系饭粥之类嘅，系咪？即系饭与粥之间。 其实你问得好，因为其实佢系乜嘢都得嘅，粥又得啊，汤又得啊，即系话咧，你要佢系。 结啲定系浓啲咧，就咁样做啦。 结啲定系稀啲？ 但系饭就有啲结啲稀啲咧，汤边有啲结啲稀啲。 其实嘅意思就系我要汤渣，我净系要汤渣，就系结嘅。 哇，好深啊！ 哇，真系学啊！如果唔系咁，我就食唔到汤渣。 系啊， 咁系 浓 啲定结啲？你觉得？即系你咁样插喺度嘅话，其实想话俾佢听系浓啲定结啲咧？ 系啦， 浓啲， 冇错，系要汤渣。咁好啦，咁要净系要汤咧，唔要叉咧。 我知一只筷子， 唔系一只筷子， 净系要汤啊， 净系得唔要叉？ 唔会打交叉， 唔可以打交叉嘅。 将个筷子落喺碗度， 都系用筷子嘅，系咪？都系用筷子入去示意 嘅。筷子横放喺个碗上面，两只筷子 横同埋筷子系啱，但系唔系放。再估下个动作， 揸住喺个碗上边， 系啊， 仲要做啲嘢嘅， 敲佢， 唔系敲。唔可以发声，唔可以发声， 哦，唔可以发声啊！眨眼，眨眼， 转打圈， 打圈，打圈有少少似我哋食埋单咁样埋单，咁唔系啦。如果要系斋汤，咁你系要将一对筷子咧喺碗嘅面度平放，跟住滑一下。即系 咁，但系我想问啊，校长，如果佢睇唔到咧？ 唔系，因为咧，其实过堂饭咧系有一啲嘅负责人员啦，佢哋拎住啲送菜咧系会行到你身边，你先做嗰啲动作嘅。 哦， 佢系不停行喺你身边嗰度行嚟行去咁样。 但如果我唔识咧，咁我点啊？ 你唔食呢啲食 嘢，學咗先嚟， 學咗先至食嘅，係 冇錯。跟住筷子擺喺個碗上邊，跟住咁樣挖一下， 喺上面面嗰度挖一下，即 係 我淨係要湯， 淨係要湯。 如果你淨係要渣，你就要 插上去， 係啦，都喺中間，因為你個碗實不實空㗎啦。 哦， 到我問翻校長，一半湯一半渣咧， 佢就唔好做任何嘢，佢就不俾你㗎啦，即係唔 specify， 佢就咁不俾你。 我知喺你件衫度寫住一半湯一半渣，寫喺件衫度。 好，然后就半汤半渣， 好 喂，啲好啊， 得意得意。 其实每一个动作有好多动作嘅，好多动作咧，只系教你，净系要渣，净系饮到汤嘅，你哋食唔到饭， 搞错， 好难啊！ 校长啊，下次几时有过堂饭食啊？ 过堂饭系要法师请你食先得嘅， 真系 要乖啦， 我乖，我冇乖， 系要法师请你食先至可以食到。 我哋其 实 去做一个活动，系一个体验活动，咁就系。聽到啦，同埋咧就係去食一個國堂飯，係一個佛教嘅活動嚟嘅。 我去幫手執碗洗碗， 因為佛教咧成日都話咧，我哋要將食飯都好似係一個靈修嘅修養， 冇錯， 靈性嘅修養咁樣嘅。 好， 係唔講嘢嘅， 唔講嘢嘅 手勢嚟試試啦， 冇錯，亦都唔可以行嚟行去嘅。 我真係好想食國堂飯啊！ 嗱，我真係幫手洗碗啦。 唔係，我真心問嘅，係咪唔係真係？係咪唔係真係任何時間你都可以食到國堂飯㗎？即係有個寺廟 要去 邀請宴請你， 或者你去申請，即係話我想要嚟呢度食一個國堂飯。 咁、有咩好啊？食過呢、這個即係聽道理、啊。 其中就係、是、我哋當然係冇錯，我哋聽完道理先至去食嘅。咁、 哦、 而食嘅時候咧，我哋要讓同學仔知道嘛。嗰啲譬如你係行住坐卧都係修行，而食飯都係修行咁、樣咯。即係從中思考下生命嘅意義啊，咁樣嘅。 明白。 好。 好啦，第二題。 好，第二題，問啲唔同嘢啦，就唔係宗教噶咯喎， 係乜嘢咧？ 嗱， 咩？ 因為咧，我咦呢個算做咩範疇咧？因為我啱啱咧去完一個大學嘅白袍禮，咁嗰陣時咧，嗰個教授就話咧，原來白袍唔係一路醫生都係著白袍嘅，以前唔係著白色嘅，就黑色嘅咁樣啦。 白袍。 咁但係咧，我而家問題唔係白袍禮，白袍係咩意義？我遲啲先問你。我而家想問下手術袍，手術袍咧。是一定要是蓝绿色的。咁系点解咧？呢个你知啊，反而白袍 你 个白袍。 答案我哋照答。 好 ，A 系代表环保啦，绿色啊嘛。咁 B 系代表专业。C 系代表保护眼睛。咁啊 D 咧就系令到医生专心啲，清楚啲咁样。 保护眼睛。 好啊 ，Michael。 专心啲，对唔住，专心啲。 专心啲，好。但你剛才說你知答案喎，咁會唔會係？ 我估嘅咋， 唔會係環保啦， 一定唔係環， 一定唔係環保好。 B 係咩話？對唔住 ，B 係專業。 專業， 記得嗰時個綠色咧，因為啲血 啊，係見到血， 係到啲血啊，係 呢一個原因喎，嗬，所以我唔知啊。 我嗰間醫院就係咁教我。 係咩？你長期住醫院㗎？ 保護眼睛啊！唔衰啊！你咁樣話啲同學嘅， 我選咗嘛？你哋話得？ 系啊， 系啊， 系啊，你冇话成个长期住院嘛？好，保护眼睛， 专心， 保护眼睛，因为佢要好长个。 嗱，有同学答啱嘅，咁其实咧， 正确答案 最主要就系专心，就 系 D 啦。专心 其实 系 血液， 系 血液嗰个问题啊嘛。 系因为咧，绿色同埋红色系啲互补色啊， 嗯， 可以提高嗰个血。對血嗰個敏感度， 因為你睇到嘛， 冇錯啦。不過當然你綠色都可以護眼嘅，放鬆下眼睛 嘅， 所以知道唔可以當錯啦，都當你啱。 校長可唔可以讚下我啊？ 咁嘅 校長，我啱咗兩條，你咁都唔讚我？ 啱咗兩條，好好啊！ 係喎，呢兩條 係 啊，越嚟越好啊！ 好啊，繼續落嚟。 咁頭先你哋話白袍嗰個，你知唔知以前係著咩色嘅咧？ 你話黑 袍係黑禮 啊？係啦，咁你知唔知點解要轉咗黑白袍咧？ 點解要轉咗白袍啊？ 點解而家要轉白袍？ 係啦， 真係幾好啊！ 係啊， 但係反而呢個唔知喎， 唔知點解要轉 白袍啊？咁今次 唔關血液事噶啦， 白袍啊， 係啦，但係今次我冇菜數，你哋諗下點解要著白袍咧？ 你嘅意思嘅係醫生？ 醫生冇錯啦，以前咧醫生係著黑色袍噶嘛，因為佢哋諗住似神職人員，即係接近啲嘅形象， 神父嗰啲 係啦，即係 firm 啲啊， 係咪睇到個感覺乾淨啲啊？ 乾淨啲有呢個附帶嘅，最唔係主要。 哦、uh-huh. 專業啲冇錯，佢實際上提升個專業形象。其實咧，原來白袍咧唔係醫生嘅，即係最開頭發明嘅嘢。原來佢係抄人嘅 護士。 牙差护士， 佢又唔系抄牙医，又唔系抄护士，佢抄嗰啲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未做实验，未做过八婆嘅。 系啊， 咁就系因为以前咧，啲人咧就对医生觉得唔信任啊，即系觉得佢哋啲技术好似系啦，医疗技术唔完善啊，二十世纪之前，所以佢哋为咗提升自己形象，就抄科学家着白袍，同埋都有干净啲嘅嘅意思啦。 冇错冇错， 全部都啱，好一街大好耶！ 校长我啱就系我啱啦，你点解俾埋我哋？ 佢冇俾分我哋，你系有啱嘅，系我哋延伸阅读嘅时候，我哋都啱， 系啦，知唔知啊？ 系啦，同学知啦，系啦，唔好咒人哋话人哋住医院。 老师佢话我啊， 第三题啦，咁样嗱，你哋有冇见过理发厅，即系嗰啲飞 宝 出边 转转转转转， 系啊，嗰个知唔知点解系红白蓝色咧？ 你讲 法国嘅， 我有讲过。 四个 好嗱，四个答案啦，一个就系一啲爱国嘅颜色嚟嘅，代表爱国。第二咧就系为咗吸引顾客，所以要鲜艳啲。咁啊 C 咧就系代话咧系能够提供一个特别嘅服务。D 咧就系象征住一啲潮流嘅发型。 C 代表一个特别的服务，好，咁 杨 瑞咧拣咩啊？ 咦，点解我全部都唔系呢一个嘅？我以前听落嘅。吸引人 咧 先啊 ！A 系咩啊？ 爱 国啊， 系啦，关于国家嘅，你觉得会唔会同国家 因为 系 法国？ 系咪法国咧？ 睇先啊，吸引人。 我记得以前咧，发型师唔系剪头发嘅， 剥牙嘅， 有啲特别嘅服务嘅，所以我拣 你拣 C， C 啦， 好。你个发觉 有冇人啱先？ 有人啱嘅。咁其实咧，阿 Michael 系讲得啱嘅。以前发型师就唔系净系剥牙嘅，诶，唔系净系剪头发嘅，有剥牙啦，有甚至乎截肢啦，同埋佢有一个特别嘅服务，最特别咧就系佢会帮人放血嘅。 哇！ 因为以前啲人咧就觉得咧，你身体唔舒服咧，系因为太多血啊，系啊，所以又会发烧，会有瘟疫啊，佢哋以为。咁所以就会搵人去放血，咁发型师就会帮佢放血。咁放完之后咧，佢就搵块布。抹咗嗰啲血啦，咁就绑喺出边嘅圆柱嗰度，咁即系虽然洗干净，但系都会有啲血丝咁样嘅，系啦。咁呢个就系最开头就系点解会有一个红蓝白嘅一个标志 哦。 咁而嗰个蓝就代表系佢哋嗰个青色嘅血管咁样咯。 知道，耶， 白色 系啦。咁其实你都唔系完全错嘅，阿小强，因为你话，因为佢话系爱国嘅颜色，但系就唔系法国。佢话原来咧。以前英即美國啊、英國啊入邊都有呢啲三種色嘅嘅成分咁樣。 唔係我錯啊，錯啦，唔使俾我啦。 係咪啊？ 係啊，好啊，真係好好啊，係啊。就算我哋錯嘅話，佢 成日都俾零點一、零點一分、零點一分你， 要攞零點分。 第四題， 好第四題啊嚇！嗱呢條咧就係。五花八门呢一个成语，大家知道点解嘛？ 知 系啦，即系话有林林种种啊，有好繁多啊嘅款式啊咁样啦。咁究竟佢系指啲乜嘢咧？五花同埋八门。A 就系唔同嘅花同埋门啦。B 就系唔同嘅职业啦。C 就系唔同嘅阵法。D 就系唔同嘅食物。咁五花八门系指乜嘢咧？ 阵法。 阵法， 全部都是阵法， 阵 法 系啊！我跟着师傅嗰阵就 系，系咪啊？系咩阵咧？ 唔话俾你 听，唔系阵俾我听， 稳阵， 稳阵， 稳阵，嗰个叫稳阵。 全部都系法门， 全部都系阵法嘅，好，冇错。嗱，咁全部都有一分， 好嘢。 咁其实呢个题目咧有两个答案嘅，职业都系嘅，因为佢开头嘅时候咧，因为以前五花系代表五行啦，金木水火土啦，八门就系代表八卦啦，所以五行八卦咧就系引用喺军事入边咧，就代表好多变化万千嘅战术。咁后来咧就引申为咧唔同嘅职业。其实五花系代表五种唔同嘅职业，八门咧又系代表八种唔同嘅行业咁解嘅。 好嘅， 所以 B 同 C 都系啱嘅， 大 家都啱。 好啦，最后一题， 最后一条啊，咁呢个咧就系以下嘅描述，有边一个系关，即系全部都系关于章鱼嘅吓，有边个描述系真嘅呢？ 章鱼， 章鱼吓，章鱼。咁 A 就系章鱼咧系有超强嘅视力嘅 ，B 咧就系章鱼有预知危险嘅能力嘅，咁 C 咧就系章鱼咧有三个大脑嘅 ，D 就系章鱼有三个心脏嘅 ，A。 边个系 啱咧？ 啱啊 ，OK， 系正确咧？ 边个系啱啊？ 三个星座，A 系乜嘢 ？A 系有超强嘅视力。 咁唔系呢个。 嗯， 一 系三个六，一个三星座，我觉得。 点解你觉得唔系视力咧？ 我唔知道，我最中意人啱。好啦，咁啊照 A 啦。 你有个章字、啊。你咁都唔知 道？我蠢， 佢个章唔系呢个章。 我蠢得唔得？章鱼，俾唔俾我蠢？ 得啦，OK。佢盘扯你由佢啦。 我蠢， 所以我唔出声。 OK， 三个六或者三个星座，三个六啊。 三个三个六， 三个六， 你都系估三个六。 好， 咁冇人觉得系有预知危险嘅能力。冇，亦都冇人覺得有三個心臟。 預知危險嘅能力啊！ 章魚好似係嗰啲咩？ 咁咪就揾佢，係啊，預知未來嗰個咯，係啊，咪就係佢咯。 又話世界， 但係佢唔係 知未來定預知危險啊？ 危險，佢未來， 未來定危險啊？ 我嗰個答案係預知危險嘅能力。 老老， 你係老，你係。你係揀咗視力，唔改啦嘛，視力 係一個 A 兩個 C， 預知危險 咁樣，冇人啱喎。 答案係咩？ 三個心 嗱，有三個心同埋預知危險嘅能力。 預知危險，預知危險。 你揀預知危險，你揀三個心。 我揀預知危險㗎。 咁你而家咪揀咯，而家補答啊！ 我一早揀預知危險。 好， 咁你揀翻呢個啊？ 係啊， 咁就揀翻呢個預知危險啊嘛，但係都冇用啊，都係錯。預知危險， 三個心先啱嘅。 係啦，三個心。 校長，我錯咪錯咯？定係點解你要用咁嘅話？ 強調話俾你，你係錯，錯兩次添啊！你考試錯兩次啊！你話死唔死？兩個零雞蛋，兩個零雞蛋。 嗰對其他同學就唔咁樣。 系三个心 脏啊！嗱，其实原来章鱼咧，除咗有三个心脏之外，仲有九个大脑噶。 哇！唔贪心 嘅。头先嗰个三个大脑系错啦，系要九个。 唔贪心。 佢话咧， 所以佢话可能系比人类更加聪明嘅章鱼，同埋可以预测未来。你头先讲危险就唔系，系 未来啊， 系啊， 嗰 阵 时候预测世界杯。 冇错啦，系啦，冇错。所以咧，韩国嗰啲活食章鱼，可能佢仲 feel 到嘢噶。 啊，好惨啊！ 系好聪明噶，其实。 但系好似话真系申请。希望大家 唔 好再 唔好再 咁 食 啦，因为 太好啊，食素大家可以。 好啦，系多谢 Winnie 校长，今日有啲咩特别嘅信息想喺个歌曲嗰度讲俾大家听啊？ 好啊，咁我都想点唱咧，藉住呢一个机会，嗱，各位善德嘅同学仔吓，大家好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充满正能量嘅歌，叫做《A Million Dreams》，咁就喺电影《The Greatest Showman》入边一首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希望可以激励我哋啦，相信自己啦，追寻梦想。特别将呢首歌咧，点俾所有中六嘅同学仔，喺你哋准备中学文凭试 DSE 嘅时候咧，希望呢一首歌能够为你哋带来力量同埋信心，要相信自己嘅潜力，全力以赴，创造自己嘅精彩人生。祝福每一位善德人，祝你哋相信自己，勇往直前，加油！ 多谢 Winnie 校 长，多谢 Winnie 校 长，多谢 Winnie 校长， 我爱你。 呢套。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Like home.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so call me crazy. We can live in a world that we desire.Smile on a rainy day. A Million Dream 100,000个梦想，快到12点。今日天晴炎热，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嘅。今日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啊。展望听日亦都有骤雨，下个礼拜初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先听咧呢个十二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风骚浮人。首先有车路的士啦，跟住仲有半个钟头就系点样嘅时间啦，1872388，快啲打嚟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车路的士， 潮潮， 大家好， 潮记 好，又嚟车路的士， 冇错啊，揸住卜卜车过嚟啊， 好开心。 我又想问，我哋又接住嚟，又周末啦，又接住嚟，有假期啊，大家有 冇？有凉咧，而家 咪就系咯，开始个天气正常翻啲啦， 舒服。 大家会唔会谂住去边度玩下？ 有车啊， 好嘢，有车一个好开心嘅节目， 系冇错， 我自己会揸个车出去兜啊。 通常會點樣玩法㗎？你哋 冇嘅，即係簡簡單單咧。我自己就會喺我自己屋企嗰度出發啦，跟住咧會兜去附近嘅地方嗰度咧買一個雪糕，坐喺自己嘅車度食，然之後翻屋企。 即係冇目的性嘅， 係 好啊呢啲。 食雪糕， 食雪糕啦，就係入一飲咖啡啊。 食雪糕就翻嚟咯。好開心啊！ 阿馬老師咧，馬老爺咧， 梗係睇日落啦，聽住十字架， 好浪漫。 呢個浪漫啲嘅， 有冇聽過呢個故仔啊？ 點嘅？ 公主道。 喂，分享下點啊？ 過咗啦， 公主道。下次我要問你先啦。 有風流倜傥啊佢。 嗱，咁我自己咧都中意遊車河嘅。咁其實喺香港又有啦，喺外國翻國內其實都經常性發生嘅。 嗰啲係揸長途車咯， 長途車喎。咁其實大家經驗如何？試過揸最耐嘅長途車揸咗幾多個鐘啊，或者幾公里有冇計過？ 我去京都揸咗10几个钟，唔係我自己一個啊，即係如果要由大阪總之我哋租車嗰個地方要去揸上去高山，即係我哋要去住嗰個地方，好似係要10几个钟咯。 好遠啊，那個程 序。好遠。好好玩。 我諗如果呢個鐘數真係唔可以一個人捱曬。 係啊係，應該有分開揸嚇。 分開揸。 係。 分開揸，總之配就俾第二個揸。 沖繩6日。几好玩嘅，系啊， 你揸， 系啊，我揸， 揸几耐啊？ 揸咩车？ 咪揸成班人咯，一个私家车， 即系租咗架车，跟住就周围去。 自驾游，一路行， 好玩，好玩，我好中意 road trip。 通常有冇话平均一日几多个钟嘅揸？ 冇噶，攰就俾人咯，因为好危险噶， 精神一唔够就唔得啦。 系咪啊？得自己一个人揸，系啊。 所以咧，又会提一提大家，揸呢啲长途车咧，唔好搏啊下个心态，因为咧，真系有啲情况，譬如条路太直啊，完全冇弯转啊，会真系揸到眼瞓。 最惨系咩？瞓咗都唔知。 系啊，因为咧，原来有调查讲过嘅，其实咧路咧某啲路嘅路况系会有少少催眠作用嘅。大家估下边一类型嘅路况先？ 直路， 冇错，直路直不甩，完全乜都冇嗰啲。仲有咧。 仲有一個地面有啲煙霞升起， 哦係嗱，嗰啲燈光係會真係令人哋覺得有個眼瞓嘅狀態， 迷迷糊糊， 擦眼會唔係太陽，即係太陽照住，即係嗰啲叫擦眼嘅路喎。 嗰啲反而醒嘅，因為咧佢係會突然間令到自己個瞳孔去收縮放大啊，或者縮細啊，嗰啲情況咧係會叫人醒一醒嘅。另外有一種狀況咧， 係兩邊都有樹嗰啲啊， 係啦，好多樹喺側邊。一路淨喺度飛過飛過飛過，嗰啲情況係會眼瞓嘅。 哇！好悶㗎， 好悶。另外一種唔知大家驚咩？嗱，我自己就唔多中意嘅，就真係會幾眼瞓。好長嘅隧道，係啦，昏昏暗暗嘅隧道，好長嗰啲。因為咧直不甩嗰種情況咧，原來係好容易令到人哋瞌眼瞓嘅。 暗暗地添啊，仲係 啊，暗暗地。所以咧真係有調查講過嘅，嗰啲情況係會令到人哋瞌眼瞓嘅。所以新少少設計嘅隧道咧，其實而家都開始改變咗啦。耐唔耐？其實外地啦、外國又有，國內又有嘅。咁佢哋會點樣對付呢種情況咧？一係 耐唔耐俾少少弯，大家行一行，即系唔好完全直啦，系唔系都俾一个弯，大家转一转先。嗱，嗰啲情况系会令人哋醒一醒嘅。有啲咧就会直头喺啲隧道里边用咗唔同嘅灯光配合啦。咁好似一个灯光 show 咁样，有啲隧道好靓嘅，而家去到咁一路行，灯光会变化嘅，刺激翻人会醒啲啦。有啲就唔系 点样变化法啊？即系如果系有绿色有咩色咁样， 投射啲灯光啲唔同嘅色。 佢直头咧系会点样咧？嗱，有啲彩虹咁样啦，喺侧边啦。有啲系会就投射，就好似个海底世界喺条隧道顶咁样嘅。你一路揸，哇， 即系好多嘢睇啦， 乘客系有嘢睇噶，好靓嘅。咁有啲啦就唔系去到咁我叫 fans 好夸张靓啦。咁佢纯粹一个灯光效果令到大家醒。点样咧？就突然间行到一个位，就唔系斩。好光嘅光环，好光嘅，所以你经过就嘣一声，跟住你个人咧又系瞳孔会令到你 阿叻 系啦，阿叻 好似闪光灯影相 系啦，咁嗰啲情况咧系会令到佢醒嘅，咁系 啦， 咁呢啲会好好多，起码唔好眼瞓啊嘛，系咪？ 其实用声音得唔得啊？唔得啊，嗬，因为有时 有啲 晒。 其实除咗嚟，如果你讲一样嘢咧，有咩可以自保咧，即系即系真系好眼瞓咧。我发觉搣自己啊，咩都唔得嘅，听音乐又唔得，咩都唔得。 嗱，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啦，咁我有准备少少嘢嘅，譬如要揸好长途嘅长途车，我必定会有零食喺度嘅， 食嘢翻嚟得， 食嘢 得， 食嘢得。因为我自己感觉上啊，我揸到攰啊，完全系真系嗰种叫做feel 到自己个集中力下降时，我就开始食嘢噶啦。 但系我有时候我系一秒噶， 系啊。 一秒就瞓瞓，哇！跟住咧就覺得係啊，之後就好醒噶啦。 係啊，因為嚇醒咗自己 啊嘛。 其實係好危險啊！ 一秒咋？ 因為以前咧，譬如我自己做即係澳洲嘅時候啦，咁工作關係啦，個工時好長，但係有陣時收工已經係夜晚啦，要揸車翻屋企，可能係3个钟嘅一個叫 road trip。 哇！ 係嗱。 揸3个钟翻屋企， 因为我哋唔同 state 做嘢，即系佢唔散瞓，跟住 但系得你一个揸， 系得我自己一个揸， 咁就 哇嗰啲情况咧，好眼瞓，好眼瞓，咁会通常点样咧？中途我真系会揾一个油站走入去，唔得啦，顶唔顺，入去 瞓 一瞓先，就 瞓 觉 啊， 瞓啊， 油站瞓啊， 所谓 power nap， 即系我入到去一个15至20分钟嘅时间，俾自己真系。兼瞓觉啦，咁嗰啲情况会醒翻啦。如果唔系，嗰条路根本上冇呢啲嘢嘅，咁就冇计啦。一路揸路食嘢咯，系啊。虽然我自己唔中意喺架车度食嘢， 但你 power nap 有少少危险嘅，有个圈中人试过俾人打劫嘅咯。 系啊， 即系因为佢搞低玻璃啊嘛，佢瞓下觉，忽然间醒咗咧，把刀晾住。 系啊，所以又要好小心啦。因为某啲外国地方咧，事实上真系偏远嘅。咁其实油站系被打劫对象嚟嘅，即系连个油站本身啊，因为本身里面有好多钱 啦， 有啲产品喺里面好值钱啦。咁其实嗰啲都系会被打劫对象嚟嘅。咁所以自己揀啊，真系你要揀一个合理安全嘅地方先至好做呢样嘢咯。咁嘢食。啦，听歌啦，都会系我自己可以叫稍微挞翻着少少嘅，咁播啲好劲嘅歌，好嘈嘅歌，咁我直头系播啲 heavy metal， 即系嘈到拆天，嗌破喉咙嗰啲嚟。 你错啦，有啲人系中意咁瞓觉嘅，要攰起身。 身边有识人系 咪？系啊，有啊，中意听啲 heavy metal 瞓觉。 风骚啊嘛， 点知就即刻瞓得着啦？ 你傻？ 咁大家咧点样样可以自己喺嗰个瞓觉模式里边醒得翻先？ 我冇噶，我就会成我冚自己咯， 我真系 痛咯，要痛 咯， 系我自虐式咯， 呢个都唔得。 我有时都会我就算我而家做完节目啦，可能做完嘢咁样，因为长时间你 系啊， 咁我就会好攰，好攰嘅时候我揸翻屋企。你头先讲过嗰啲嘢 系 有，我有一条好长嘅隧道噶嘛， 系啊， 嗰条隧道 就 系 嗰条隧道 最容易合着。 喺香港就系你，我知道你讲边条， 全港最长嗰条隧道咯。 因为嗰条隧道咧个灯光模式咧，其实 系 好旧式设计， 系啊， 一眼眼嘅黄色灯。你呆咗喺里边，佢一路行极都未完，就系嗰种催眠作用咧。佢一路打埋嚟，打埋嚟，打埋嚟，其实系好容易令人瞓着嘅。就系嗰条隧道，其实我 系 觉得好催眠嘅。所以入去嘅时候，我通常都会教音乐啊，做好多嘢令自己醒一醒先。 我咧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搣自己都唔系好 work 嘅。但系咧，我觉得饮一啲有味道嘅嘢，或者食一啲譬如朱古力，或者一啲即系总之 嘅嘢。 会令到你刺激你嘅味蕾嘅嘢啦，再唔系咧就搞低个波咧，有啲风吹入嚟，等啲风吹醒自己。 系三风系好有作用嘅，唔知道大家试过未？如果系真系好眼瞓，成车人已经系好唔配合地，当你一车人 road trip 咁样计啦。 通常都系咁 嘅。系啦，一车五个人， 系啊， 明明倾倾下偈，越倾越静，之后咧开始有鼻鼾声出现，之后突然间全车瞓晒， 偈都冇得倾。 系啦，咁跟住会点做咧？我就会开窗啦，嘣醒晒大家先，大家合作少少， 你唔系几好。 我唔系好睬佢啦， 你谂下，唔系你谂揸车个好大付出噶嘛，佢又要保持住自己醒。 清醒 如果系夜晚嘅时候，明明靠大家一齐保持住，大家互相都清醒嘅情况底下，大家一齐瞓晒唔得唔得，团队精神，大家都醒醒先。 醒晒 呢啲系你自己做嘅嘢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如果系咁讲法，汽车嘅生产商有冇谂过呢啲嘢嘅咧？ 其实有啦 ，detect 你自己只眼啊，佢我个开始咩啦，咁样哇，可能电一电。 其实有啊。 嗱， 而家呢一刻咧，已經係好多個牌子嘅車已經有咗呢樣嘢啦。所謂link keeping 咁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你一路揸車嘅時候，如果佢 feel 到你開始飄緊啦，你個集中喺自己一條線裏面嘅能力開始下降嘅時候，佢會提醒你啦。 哦，我的車有 幾部車有幾種唔同嘅方法啦。有啲係會用好大聲喺你個喇叭度走出嚟去提醒你， 哔哔哔哔 啦，係逼你啦。跟住有啲係就會點樣係透過個胎盤去震醒你啦。有啲系直接系会帮你扭埋胎添嘅，即系系佢发现你，譬如明明一条直路有一个弯路嚟紧，你已经系零反应噶啦，直接系铲出去嗰条弯路，佢直接会帮你扭胎嘅。所以有几种唔同嘅反应出现啦。跟住有啲车厂就再进咗一步啦，就系头先Yu Yu讲嗰样嘢咯，佢真系会去监察住你嘅眼睛， 系啊， 佢发现啦，你原来瞳孔开始变化啦，甚至乎你系眼鲸鲸到完全系开始 feel 到你系冇晒反应啦，系啦，开始眯埋眼啦，系啊，佢真系会有反应俾你咯，就系做翻就系头先我哋以上嘅所有警告嘅嘢啦，等你去醒翻咯。咁其实安全咗好多嘅， 要噶， 咁去到而家科技改变咗好多嘢啦，帮我哋大家提升咗好多嘅安全性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值得介绍啦。系啦 ，road trip 啊，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咁，其实可以介绍下啦。咁如果大家计划紧去旅行嘅，有一个景点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其实喺澳洲先。我哋先嚟一个澳洲先嘅，系啦。咁嗰个地方点解要介绍咧？其实系塔斯曼尼亚 （Tasmania）。咁我去到嗰度咧，我玩咗差唔多一个礼拜。嗰一个礼拜里边咧，我哋就系头先阿小强咁样讲啦。我哋系揸车咁就环岛游嘅。咁但我发现一样嘢，嗰个 trip 里边咧，见到好多袋鼠，争少少撞到佢， 佢 乱跳噶， 车嚟住 咧。系啊，嗱，我哋一阵真系要提一提大家，外国揸车要好留意就系嗰个当地好出名嘅野生动物。 系啊， 佢哋真系会跳出嚟吓你。 佢有个牌话俾你听嘅，你小心你唔好撞到佢啊。 澳洲有袋鼠无端端夜晚揸车嘅时候，见到你有灯光，专登追住咁跳出嚟喺你面前啦。佢真系 佢想点啊？但系佢追住你做咩？ 冇啊，因为佢有灯光咯。佢譬如夜媽媽好黑噶嘛，嗰啲公路外國嘅公路普遍係點樣咧？完全冇街燈嘅，係靠你自己的眼車頭燈照曬所有嘢噶啦。咁動物見到有呢樣嘢經過嘅時候，佢會以為係眼發緊光嘅同類，佢就會好開心地跳出嚟嘅。咁所以咧，佢通常冇嘢噶，佢純粹係因為見到你架車嚟嘅時候，佢就好開心跳跳跳跳跳咗就係企正喺路中間望住你咯。咁袋鼠会系咁样啦，好多国家都有嘅鹿 啦， 佢咩叫 deer under headlight 就系嗰样嘢啦，佢就系真系冇嘢，佢见到有光，佢就冲出嚟，就喺你面前，两眼发青光咁望住你咯，好危险嘅。 跟住你又觉得 oh dear， 系啦 oh dear， 大家就跟住有啲唔好彩嘅困到佢嘅 oh dear， 但系咁其实咧就好严重嘅，因为点解咧？外国你揸车有速度嘅时候，你困到呢啲野生动物咧，其实对于个车嘅伤害好大，有啲。机会是插入架车里面添嘅，所以要好小心应对。嗱，呢啲大型嘅避得到嘅，必须要避嘅，因为其实有啲国家讲紧噶吓，你撞到佢犯法嘅，有惩罚嘅。咁有啲啊避唔到嘅系咩咧？譬如雀啊咁样啦，跟住我自己都试过几次嘅。 我试过香港都试过啊， 系啊， 佢自己撞埋你， 自己撞埋你， 大步啊，系啊， 好得人惊， 我真系好惊啊，系啊，系啊， 跟住我试过一次撞叫挡风玻璃撞到佢。 當然是彈開啦。試過佢插咗入嚟嗰個鬼面罩咁樣啦。 咩插入嚟？ 即係雀啊！ 只雀飛入去個 鬼面罩。 佢真係攻擊我架車咁樣，我睇佢離遠， 唔 關你個樣事。 唔知 鬼面罩啊！ 因為可能我啲車個顏色好殘眼啊，跟住佢就。真的看住佢直插落嚟咯，咁就入咗鬼面罩，落地想揾翻佢出嚟嘅時候又唔見咗佢啦，得啲羽毛喺度啦，咁其實都嚇親全車人嘅，咁嗰啲情況小心啦。咁但系咁我哋去到塔斯曼尼亞會點解會咁推介大家呢、有個地表上面最大嘅薰衣草園啦，好誇張嘅，你一望無際，成片地紫色嘅，咁好靚啦。咁但係 任何時候都有， 任何時候其實而家咧佢經過人工培植之後咧。差不多全年無休，你去到都有睇嘅，咁所以好靚好靚。再去咯，咁一路揸車嘅時候咧，嗰、那個road trip 見識咗好多個地理嘅變化。咁佢其實本身塔斯曼尼亞喺好耐以前咧，個礦產業好出名嘅，有銅嘅礦場啦，有銀嘅礦場啦，有金嘅礦場喎。咁大家估下去到嗰啲地方個地貌會係點樣先？ 五顏六色咯。 系啊， 系嘛？应该有好多颜色 真系就系嗰种矿物质嘅颜色咯。 系咯， 好夸张噶。咁佢已经开采咗好多年噶啦。咁其实喺啲山上面一路揸嘅山路啦，哇！突然间去到譬如当树林咁样计，树林一过之后一望无际嘅就系啲好奇特嘅地貌咧。因为其实开采完嘅矿场就你见得到挖晒噶啦，但系咧嗰个地个颜色，嗰啲山个颜色就系头先我哋讲 金属 铜嘅金属色啦。銀嘅金屬色啦，金嘅金屬色啦，就喺曬嗰度噶。咁你一路揸車，其實一路去咧，咁一路都係任何個角落，任何個彎位，都已經係影相打卡嘅位嚟嘅。咁所以我都會講嘅，如果假設係真係諗住揸長途車嘅，有得玩翻四五日嘅，一路行一路玩一路住酒店，咁其實嗰邊都我會幾推介嘅。咁譬如大家覺得揸車嘅 road trip 有冇啲咩分享得到俾大家聽下？譬如小強上次嗰個經歷去咗日本咁樣，覺得正唔正？ 正，因為沖繩咧，其實佢一個島嚟嘅，係冇乜現代化嘅嘢嚟嘅，同埋咧沿住海邊就靚嘅，去睇唔同嘅嘢，譬如話海底世界啊，又可以浮潛，好玩嘅。 係啊，因為咧其實沖繩仲要好犀利喎，可以介紹一下大家個玩法係點樣。有啲人揸車去，好似小強咁樣嘅，成個框咁樣玩啦。有啲人啊，直頭係落咗地之後喺沖繩。租車又係一個玩法啦，咁有啲係踩單車添啊，好靚好靚，因為環島踩單車， 或者係電單車， 電單車又係啦，因為咧好得意嘅，佢嗰邊個地貌咧，大家會諗，喂唔係喎，我冇乜經驗嘅時候，會唔會踩單車踩到想斷氣咁啊？其實唔會噶，佢嗰邊係一個地貌係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如果你踩咗部單車咁樣講啦，揸咗部電單車咧，其實你睇嘅嘢、感受到嘅嘢，其實多咗。好多好多，比起車嘅感受更加強烈嘅，所以如果過開去玩嘅，建議大家都係嘅，可以試下，譬如當你可能玩四日嘅揸車團、電單車團，你都可以夾一日係就係上踩單車嘅啫，可以去感受一下嗰邊嘅氛圍係點樣樣咯。係呢一個，我覺得幾特別，可以推介到大家。 這個、好玩嘅，近近地咧，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冇時間啦，咁喺香港有冇啲乜嘢？你覺得係有車可嘅？ 香港本地其實多嘅，咁我會建議其實可以去。去其实一个园区啦，咁嗰边啦，咁其实先我哋未到嗰边嘅时候，其实有一个地方叫欣澳，咁其实有啲咩咧？你可以去到嗰度先拍低自己部车，因为其实嗰边住宅唔多啦，我假设大家都系揸车过去啊，或者搭地铁过到去啦。咁过到嗰边有咩做咧？佢先系有个欣澳地铁站喺嗰边啦。其实落咗地啦，你拍车又易，搭车过都易嘅。咁去到嗰边，其实就已经你一出去外面咧，有一个长堤咁样嘅，你可以沿住个水边去行。咁点解建议嗰个位置？有冇去过嗰度？ 冇去过， 欣澳好玩啊！欣澳可以。再搭車入去裏邊嗰間酒店， 好多個玩法，係園區有酒店啦。但係我哋去到嗰度咧，可以先係感受咗嗰邊個水邊嗰個範圍先。有啲咩啦？一個類似一個內海湖咁樣嘅嘢嚟嘅。直台風平浪靜嘅，但係要強調啦，打卡點嚟㗎啦。嗰個打卡點咧，你係會見到以前嘅一個舊嘅船廠遺址，船廠或者木廠 咁。喺曬水， 系啊，好特別嘅， 好靚咯，咁樣 好靚，佢一支支嘅木 妆继续喺翻一个 水面 湖 上面， 喺嗰个湖上面啦，好靓好靓。咁其实嗱，睇下想唔想行啦。想行嘅话咧，只系需要半个钟。咁就由你落车嘅位已经行咗个框，去到对面你见到嗰啲木桩以前嗰个船厂嘅位置。咁其实咧真系打卡系无敌到好紧要。 日落定系日？ 都得都得 都得 都得，因为佢其实 日 出日落啊。跟住总之你避开最热嘅时候，烈日当空啦。咁其实行过都靓嘅。咁再之前都有介绍过啦，你去到船厂再行多半个钟咧，其实之前我哋约咧有讲过咧，嗰边有一个岛，咁就你可以行埋出去，但系嗰个岛要留意一下啦。咁佢一个类似假灵岛咁样， 水涨行翻。 你如果假设计错时间，你水涨咧，你真系会晕咗自己喺个岛嗰度嘅。咁就等下一次水退啦。咁所以咧要好留意住呢样嘢啦。 瞓一晚。 水涨之前必须要走嘅岛嚟嘅，唔好晕咗自己喺岛上面啦。咁呢一个系会好推介啦。咁其实揸车嘅话咧，其实嗰个位沿路揸佢都好靓啦。咁其实咧，去到嗰边你经过嘅时候，大桥咧有个观景台，唔知道大家上过去未？ 冇啊！ 系，其实呢啲全部唔使钱嘅嘢嚟嘅。咁其实你经过大桥嘅时候，你可以上埋去睇埋个观景台，影相打卡，无敌一流啦。跟住仲要佢个观景台咧，仲会有多咗嗰条缆啊！大家有冇谂过嗰条钢缆其实可以操到个咩层次？其实佢嗰度系有嗰条钢缆嘅环，前面摆咗俾大家去企喺侧边，可以打埋卡嘅。咁其实大家远睇住嗰条钢缆，冇谂过佢原来实际自己企咗埋嗰条钢缆系会操过成个人嘅， 操过人， 操过个人个高度嘅，即系嗰个系一个好夸张嘅比例嚟嘅。咁所以其实呢啲都系可以我觉得你一个旅程里边其实可以有打卡位啦，跟住再过翻少少，你可以去园区嗰边就好多嘅餐厅啦、酒店去选择啦。再唔系，我再揸远多少少啦，入埋去东涌嗰边更加多嘅选择啦，跟住就可以好多餐厅啊，甚至乎你购物都喺晒嗰个范围，所以。其实呢一个好简单一个 trip， 老少咸宜嘅，大家喺香港都可以试。 正啊，好推介啊，大家玩得开心啲啦！呢个假期，好啦，咪多谢晒潮潮啊，吓，唔该晒，下个礼拜见。好，12: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电话号码18723888，最后机会啦，因为一翻嚟咧就系我哋点唱时间18723888，而家先听12: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大校董会一致通过任命卢旭明为中大下任校长，任期5年，由明年1月8日起生效，并感谢即将卸任的校长段崇智在过去7年来的服务和领导。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非常高兴卢旭明担任新校长，对方学术成就斐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相信在卢旭明的领导之下，中大无论在学术、科研和创新创业方面定必有长足发展。卢旭明表示深感荣幸将出任中大第9任校长，期望在歷任校長奠定基礎上承先啟後，進一步提升大學在研究創新方面的實力，讓中大的學術成果在國際間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海洋公園公司主席龐建儀表示，中央贈港兩隻大熊貓安安和可可抵港順利。他又說場館的第一階段翻新工程已經完成，未來幾星期會趕工做第二階段工程，增加雪石和噴雪機，讓安安和可可在冬天那陣玩雪住得更加開心。龐建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目前兩個大熊貓場館有4個區域，盈盈誕下的一對龍鳳胎可以和父母一起居住到2至3歲。海洋公園正研究興建大熊貓新場館的方案，他說元方獲馬會資助的1億2000多萬元是翻新現有場館，至於興建新場館就價值不菲，希望獲得政府或者其他機構資助，亦都期望有商界支持，海洋公園暫時不會調整票價。他又提到大熊貓日後可以做香港旅遊大使，相關產品亦都可以加入本港特色。 医管局公布国庆日公众假期会有14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公众假期普通科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或者是流动应用程式 HAGO 里面的预约普通科门诊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其中港岛区有3间，九龙区4间，新界区有7间。另外，医管局正在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合资格病人可以按原定复诊日期到诊所复诊时一同接种疫苗。如果病人在短期之内无需复诊，亦都可以亲临或致电所属诊所安排打针。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大约需要2至4星期产生抗体，保护可持续至少6个月，市民应该尽快打针。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最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日间干燥。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1点，升697点，总成交金额2442.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4点，升5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64，升2.32；腾讯控股441.8，升11.8；美团168.3，升16.1；阿里巴巴103.6，升5.85；盈富基金21.34，升6.8；港交所298.2，升20.2；中国平安47.55，升2元。中国海洋石油18.24.16，小米集团22.3，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41，升2.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1，日元145.49，瑞士法郎0.848，加元1.349，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兌美元0.688，新西兰元兌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39,263点，升337点。港金报24,79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670.25美元，卖出2,67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finally。 嗰陣時咧就坐咗喺另外一班偶像同埋佢哋嘅 fans 嘅中間，咁跟住我哋就擰轉面同佢哋揮手啦。 其實我哋都幾似流浪貓，好多人去行過經過見到佢就摸佢啊、嗨下佢啊、餵嘢俾佢食啊。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抗七连战士爬冰卧雪的真实感，剧集远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在严寒的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的黄子琪就说，拍摄时要穿4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10月1日国庆75周年，意义重大。政府牵头联系各界提供精彩节目和优惠，包括文艺、消闲活动和表演，俾你开心体验。好多食肆、商铺都响应提供折扣奖赏，乘搭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都有优惠，可以跨区尽情庆祝。 祖国昌盛，欢庆满城，即刻上 nationalday75.gov.hk 了解多啲。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星期五嘅点唱时间马上开始。 好，战争， 好，战争，电话里边有位阿娟姐，系咪啊？ 娟姐， 系 啊，娟姐，娟姐， 啊，娟姐你好啊，挂住你啊， 做下仔。是啊，我都挂住你啊，喺边恭祝你哋香港二台啊， 系 星星日上，成日都咁多观众啊， 成你贵言啦， 多谢你， 多谢娟姐， 祝福你哋咧四个主持人吓、啊排行不分先后， 系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同埋阮仲洋， 系 个个都工作顺利，新年 好，多谢多谢，成你贵言， 多啲开开心心俾我哋嘅嘢， 娟姐我都祝你身体健康， 系心情愉快。 我都唔谂到一个急口令喎、啊，日日听风骚， 呢啲你梗系问下梁咪咪啦， 呢啲梗系 Michael 啦，嗰啲押韵最叻， 押韵王啊， 唔识啊， 押韵 王 啊， 所以变咗而家就好多嘢都唔识啦。 好， 唔好咁紧 要， 唔 紧要， 唔好 咁 讲。 咁你今日仲有冇其他有冇其他点唱名单噶？ 有。 好，请讲，请 讲。最主要我点唱。我个好朋友，都10年有多噶啦。 哇！ 我好朋友 咩名？ 保祝佢生日，佢叫阿 Sam 哥。 Sam 哥好嘢。 娟姐点唱俾 Sam 哥？ 咁咁啱，你哋寻日未有点唱啊嘛？ 系 啊。今日 好。 咁今日又好彩喎，你接到我喎、 你好彩啊！大家都好彩啊！ 系啊。我真 系 好彩啊！ 系。 好啦， 就咁啦。 我每朝咧，我就听过咧就 舒服啦， 多嘅。 哦。 唔听唔安乐。 是啊，而家好似话斋，讲粗俗，有啲上咗瘾啊！ 好粗俗噶啦，已经系嘛？ 冇冇戒， 冇戒啦， 系啦， 系啦，继续。 系啊。 好、okay, 知道。 娟姐，我想问啊，我想问啊，阿 Sam 哥系咪唔系好舒服啊？做一轮。 呢两日唔系几舒服。 哦，呢两日 感冒啫系嘛？ 就好翻好多好多噶 啦。 好， 好啦，咁好啦，身体健康啊 ，Sam 哥。 系啊，娟姐都系。 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 系啦，同埋咧，佢而家咧就系揸车嘅，揸车嘅。我希望佢咧有上有落，客似云来。 好啊，路路畅通， 出入平安。 嗯。 系啦，佢个毅力咧，令到我好欣赏嘅。 系， 好勤力，好勤力。 嗯， 同埋佢好孝顺嘅。 嗯， 哇，呢啲好啊！ 佢哋四大长老，因为佢有爸爸妈妈，有外父外母。 哇！ 咁咧变咗咧系，佢一休息咧就去探佢外父啦。佢外父呢排又入咗医院，希望佢快啲好翻。 嗯， 四大长老 难得， 唔系咁容易照顾噶。 嗯。 难照顾个小朋友， 系啊，就啲长老有时心情唔好啊， 系啊，变咗老人成乱子噶啦， 系啊， 好，大家都身体健康吓， 金石良言啊，娟姐， 身体健康，咁去照顾四大长老啦， 好啦， 好 啦 ，Yeah，thank you， 多谢，多谢娟姐。 好啦，多谢晒，有啲代读噶，佢话呢个 Yin Yang Lam 啊，点唱俾女儿俊丽同埋大儿生女海文今日生日啦，同埋预祝9月30号生日嘅自己，同埋细儿生女思敏祝福生日愉快嘅。另外 Alan Wong 佢话咧，家姐点唱俾阿基啊，祝佢早日康复。10月26号佢生日，生日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开开心心嘅。仲有 Chun Lee 咧，佢话咧，三位主持啊，我系宝宝啊，请当我读出啦。9月30号系我老公哥哥72岁嘅牛一，祝三爷事事如意。 哇！ 三爷好犀利啊，辈分好高啊！ 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 岁 岁 有 今 朝。饮杯茶， 好嚟，我敬你嘅，我先饮为敬。 好。 天生你是哥。乖乖不老的男子，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风霜扑面过，都不可吹熄烈火。几多辛酸现 求他都经过。不管身边之中不停有那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缩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充满埋怨，苦与他同行，迎着狂雨。可惜他根本未知只苦干，温馨笑面里太多辛苦的痕迹，今天即使他受伤都不觉。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那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足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充满埋怨，苦与他同行，迎着狂雨。 电话里面有另一位朋友就是 Irene 的 Irene 姐， 你好啊，你好啊， 喂， 你好啊 Irene， 强强同珍珍你好啊，第二次咁大个第二次打通电台电话啫， 系咪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 有几开心啊？十分开心， 开心到飞起啊！ 哇，翻翻落嚟，翻翻落嚟，唔好飞咁高， 我飞咁远，唔好飞咁远，讲咗你个点睇？ 你例如唔抵得啊？ 系咩？系 咩？系啊，佢。佢 唱歌，我四个姐姐唱好好听噶。 系、哎、啊，你依家话翻佢咧，佢先笑翻啊，边咁衰 啊？ 唔使理佢， 点生日噶？ 系啊，慢慢点啫。冇理， 系咪？哎呀，唔好意思啊！二十号咧就我女生日， 几多岁啊？ 生日， 我女啊廿几啦，唔可以讲噶啦，我 廿几都唔可以讲啫，年纪只不过系。 阿女女叫咩名啊？ 悠 悠 啊， 悠悠，悠悠 B B， 生日快乐， 悠悠 B B， 真系多谢 ，Happy Birthday 啊，叔叔依家送祝福俾你， 你啲哥哥咩啊，唔系叔叔啊， 哥哥啊， 正常啫， 哥哥而家送祝福俾你， 另外咧仲有其他 嘅，仲有我姑仔23号，今个月补足嘅， 哇，咁多啊！咁多都係九月， 九月 之星喎， 係啊，有好多九月嘅， 係啊，好多處女同埋天平， 哇，咁快已經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冇錯啊。跟住我有個同事13号叫 Kitty， 嗯， 佢係補足嘅。咁我叔仔21号，生日。咁跟住咧， 咁你咪食好多蛋糕。 其實點解你唔上個禮拜唔打嚟咧？ 哎呀，我啱啱一聽到阿張張講個電話，即刻打啦，第一。咁啊！忽然间一打就啊，好快就通啦，好开心咯。 都系缘分嚟嘅，唔紧要啦，补足啦， 18723888，你写个电话簿度啦。 系咩？我记住个老先今日。 仲有冇？好可爱啊 ！Irene， 好。 系啊，多谢你。跟住咧，我好朋友 Iris 咧，下月30号生日。 嗯。 咁 你下个月先打嚟啦，呢啲又唔使唔早。 永远 打 人早，一系迟 打，从来冇合准时。从来冇 拜 啲点唱，唔系都追翻。 你谂下，26、27有冇人生日？快啲谂啦。 不如谂埋圣诞节有冇人生日？ 系啊。 暂时未有啦。咁跟住咧，我就再转埋俾我好朋友阿 Leslie。 哇，好多好朋友啊。 啦， 系。 阿 May 啦，咁我就点埋俾我先生阿 Tony 啦 ，Tony 哥， 跟系系啦，多谢，仲有朋友 Hugo 啦，够同事 Hugo 同 Mandy 啊，系咁多啊， 哇，好多朋友啊 ，Irene 姐， 好开心啊 ，Irene 难得打通啊，一定要讲多句话。 你有冇叫佢嚟听噶？ 有啊有啊，我啱通知咗个同事，佢唔知道有冇听 咧。如果唔系重温咯， 系 啊，好唔好啊？喂，咁你又要每日每日听住我哋啦，知唔知啊？ 你翻紧工噶 ，Irene。 哎呀，啱啱失 业 啊，唔好意思啊。 我唔紧要，好快搵得翻。 唔系咯， 自己好 有咩唔好意思啫、 啊？ 又唔系我督走你。 系啊系咯系咯，我之前日日都听住你哋把声，好好 好。祝你快啲搵一份新工，好唔好啊？ 你好赖我， 唔讲你啦。 多谢晒， 拜拜。 你妈， 唔好意思，拜拜。 死我，我 点 埋俾我阿妈？ 靓妈， 吓你， 唔系你 啊？我低我低头啊，我话我得罪你咩？ Soon at last. 听咗时间电话里面我哋有另一位朋友 王小姐啊，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啊， 哇，听日好开心啊， 小强啊，李丽睿，三位 恭喜恭喜啊， 系啊，侯佳先啊，听日过大礼 啊，过大礼啊，系咪啊？ 系啊，听日过大礼，听日好日，系啦， 好日， 我想问下过大礼又唔系有对椰子啊？ 这个是男家就给女家，那女家呢原来都要回礼给男家的。 哦、即是他拿了过来先，然后你又送回过去。是 要送回一些东西给他。 送 些 什么？ 是 啊 是 啊是啊。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分享下？ 嗱，好复杂嘅，原来有一件事咧，就系男家咧，而家就系好多时都会用一啲简化嘅程序啊，俾一啲即係一封利是写晒入边好多唔同嘅礼物喺度啦。咁、我就 哦，即系你自己去买咯，意思系嘛？ 跟住我係回翻一半俾佢之餘，女家都仲要有啲禮物送俾佢嘅。咁我就今日咧朝頭早就去咗花墟啦，咁就買咗好多唔同嘅植物 例如芙蓉啦、扁柏啦、柚葉啦咁樣。 哇！係咪每樣嘢都有意思㗎？ 全部有意頭嘅。 係啊，係 全部有八樣植物係要準備嘅。咁啊，仲有蓮藕啦、石榴啦、發財芋啦、添丁薑啦、大吉。 哇！好嘢，好嘢，好嘢！我睇到好開心。 好啊，開心。 係啊， 係啊。 係咯，我做唔到咁多樣，咁所以我就買咗一啲植物，就另外就用封利是就寫住其他嗰五樣啊，蓮藕咁大個，咁樣我就用利是寫住翻 去咯。係啦， 我 仲 要 嚟喺度，畫個蓮藕都過癮喎。 係啦，即係簡單化，半簡單半複雜啦。咁即係做啲唔做啲都係我呢個 心意。 我心係心意，心意 係啦，做咗幾多咪做啦。 幾時好日子啊？ 好日子就12月8号阿女喺泰国嗰边就一个 wedding 咯咁样。 哇好好啊，系咪请晒所有啲亲戚朋友过去啊？ 一架飞机咁飞过去？ 应该我要飞过去啦，咁佢就邀请咗佢啲唔同朋友啦、亲戚都会过去嘅。 系啊，好等你开心啊！ 系啊， 好中意去外国度摆酒啊！ 咁你会早啲过去又咩帮佢梳头咯？ 要唔要啊？斟茶俾你嗰啲啊？要喎、 啊，我好似唔係咁未有呢個概念啊！我就諗住其實都係一個西式嘅儀式， 西式就唔使啦，係啊，係 啦、 啊，係 啦、 啊，可以免咗呢啲。 要一個過大禮，咁我咪跟翻足嗰個過大禮嘅程序做咯。 咁係咪有禮金㗎？你係咪有問佢攞禮金㗎？唔係，我純粹好奇啊！係啊，我好奇啊，冇意特別意思啊。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唔答佢啊， 你試下唔答啊。你真的可以试下噶喎！ 你几时嫁女啊？你啊？ 我哎呀，我冇你咁幸福啊！唔系，我真系听到呢啲嘢，我觉得好开心噶，即系阿妈妈一定好感动啊！将自己个女嫁出去，阿女女几大啊？ 阿女廿度蚊嗰只啦。 哦，冇所谓啊，佢揾到个如意郎君，百年好合呢啲好事。 有咩 完全冇 idea 咧？即系呢一个 wedding 越嚟越近，我就系琴日先至开始准备咧，嗰种心情我今日先至开始有啲 即系进入状态啦嘛。你唔记得咗你当年？你当年咧，你唔记得咗啊？ 最紧要玩得开心啦，大家系咪？ 系啦，开开心心。咁我都祝福翻我个女啦，凤慈同埋女婿啊，卓永咧，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开心愉快，大家互相尊重。 好啊， 多谢晒你啊，恭喜晒， 恭喜恭喜。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先吓。好啦，最后一个朋友打咗电话嚟咧，佢就系咪林女士？ 林女士，你好啊。 喂 ，Hello， 林女士， 好意思啊， 你好啊， 林女士， 系啊，点样啊？ 少咗时间俾你， 系啊，剩少少时间。 好多我老公系啊，65岁嘅生日，19号，生旧历同一日嘅。 哇，咁开心，好嘢！ 啊，听日咧就系我个 friend 土心旁，我个女嘅好朋友，我个女做姊妹噶嘛，咁样。 哇，好多开心。 听日咧又系我大伯70岁嘅大嫂。 哇，重心所欲 咧，又系我个大仔40岁嘅生日，咁样。阿妹，你记唔记得我2019年打个电话俾你啊？ 2019年打个电话俾我，有乜理由记得咧？你觉得？ 如果系 你嗰次系咪喺啲财务公司做咪？阿李小姐借唔借钱？ 所以我唔记得咯，因为我还咗。 佢撞到你，佢认得你把声。 我还咗啦，你睇下你系咪想再追我？ 听到你把声咯， 咁就好啦。 系啊，日日听我，最紧要就开心，正能量系啊。 下个月咧，我就61岁生日。 诶，恭喜恭喜， 系啊。咁我个大仙女咧就翻工咧做 part time 啊，开开心心咯咁样。 好啊， 系好，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啊！ 多谢你电话， 继续支持我哋风霜快活人。 拜拜。好啦，有个长期听众咧，阿 Tim 啊，佢又想送只歌俾佢离开咗嘅太太，话离开咗7年啦，你另外一边过得好嘛？记得应承过你，我过得好好嘅生活。我而家咧已经做到咗啦，所以想点只歌送俾佢嘅。我的妻爱结束今日嘅节目，大家过一个愉愉快快嘅日子咯。希望呢个周末玩得开心心，我哋星期一再见你啦， 拜拜， 拜拜。 在天。